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韩永， 系啦，喂，韩永，今个礼拜又是录音咗， 录音就一定是录音啦，大夫电话线录音啫， 系啦，咁大家唔知真系惯唔惯呢种形式啦， 系， 好啦，咁就今个礼拜咧上咗两套戏啦，咁一套系《赤壁决战天下》啦， 系， 系啦，咁同埋另一套就系宫崎骏嘅《波儿》， 系咯。之前我哋所介绍过嘅崖上的波儿，波 系 个 pose 好似都几古怪喎。 你讲系佢系啦，佢一时有个日文嘅之字吓， 系 崖上之波儿，但系个之就系日文。另一个咧就系崖上的波儿咁嘅。 但系中文 official 你戏院嗰度写就崖上的波儿嘅。 系啦，咁 我见有啲 pose 都系写翻个的字，即系 可能咧 都唔系好清楚，电影公司都唔系好统一口径。 系啦。咁一陣間我哋詳細再講下啦，同埋呢講下嗰隻歌喎，可以係啦。 好啊，好啊，好啊。 係啦，咁我哋講講我哋嘅 email address 啦，就是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選算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如果大家有啲乜嘢嘅補充資料啊，或者有咩想聽啊，或者有啲咩同我哋傾呢，都可以隨時 email 俾我哋喎，等大家回信嘅。 咁歡迎。 冇錯，係啦，咁講咩先啦，赤壁係咪？ 好，赤壁。 是啦，咁韓永未睇啦，咁原來都幾多人睇㗎喎，咁琴日我都趕唔切入場啊，開頭嗰可能十零分鐘我都睇唔到。 係 啦，係啦。 咁但係個現場反應得唔得？ 現場反應即係啲人反應。 係 啦，其實佢今次呢一集呢反而係比上一集呢輕鬆啲㗎喎。 即係冇咁多。 嗱，上一集咪直情連場咁係咁打咗幾次仗啦。 O K。 咁今次呢係一路都冇㗎喎，係打一場赤壁嘅啫。 哦。 係啦。 咁跟住就係整啲人嘅內心戲或者啲。 哦，咁又唔係嘅，咁佢好多嗰啲即係鬥呀嗰啲嘢㗎都。 係。 但就唔係。 諸葛亮同 啦。係啦，即係你草船借箭啦，咁嗰啲其實係靜態㗎嘛。 系 咩去即系搵啲东风翻嚟嗰啲咁嗰啲唔系战争嚟噶嘛系嘛？ 系 即系成套戏咧都系谷嗰一场嘅赤壁嗰场仗咯。 嗯，即系成个 climax 就喺嗰个赤壁嗰度。 绝对系啦。啊，咁啊中间仲加咗好多啲比较有啲搞笑或者幽默嘅位咁样咯。 明白。 系啦。咁啊，韩永系咪有啲问题想问嘅咧？ 咁今次个战争场面咧，应该会比上次更激烈，系咪咧？ 哇，咁样激烈好劲！今次咧，其实咧呢套戏或者咁样形容啦，其实咧呢套咧系着住古装打嘅雷霆救兵啊！ 吓， 冇错啊！佢嗰个直情根本咧赤壁嗰段，即系除咗放火烧船，跟住之后原来佢哋仲要抢滩嘅。 哦，仲要抢滩啊！ 追上去系啦，要打下曹操啊嘛，佢呢度。 系， 咁船就烧完啦，咁跟住仲要涌过去，嗰下根本就诺曼第登陆嚟嘅。 哇！ 咁佢哋喺度揈过嚟嗰啲咁嘅，即系嗰啲咁嘅火球嘅石啦吓，落地嗰下会爆炸噶喎，竟然。 当时都已经有火药呢样嘢啊，咁。 唔系，咁但系你唔会可以搞到二次大战咁嘅场面系嘛？ 佢系射嗰啲投石机啊，定点啊？ 投石机咯。 O K。 但佢係燒住嘅嗰嚿嘢，咁我唔知佢係石定係咩嚟啊！咁但係仲要落地下會狂咁樣嘅。 有嘅，古代有呢樣武器，用啲燒石啊嗰啲咁嘅嘢嘅。 唔係，我知道，但係會爆到好似二戰咁，唔會啩？ 佢其實係一個用即係除咗原彈之外咧，即係核心係啲原彈咁嘢。佢會有啲帆布咁嘅嘢咧，包住一啲火藥喺上面嘅。咁燃點藥引爆即係原彈或者石頭就以為做個重量嘅一個。主要玩就係佢嗰個外面包住嗰陣咁嘅咁嗰啲帆布袋咁嘅火藥囉。咁你落地理論上呢就會炸開嘅，不過就其實爆炸機會率唔大囉，只會話俾你聽。 總之佢個場面搞到係一個現代嘅戰爭片一樣嘅。咁佢只不過就即係啲人就唔係揸槍就變咗揸刀咁囉，同埋射箭囉。 OK, 咁同埋佢已經大量使用呢個諸葛亮。 又係英雄咁樣叫成篇都箭呀、 啊、草船借箭嗰度就係、是、咁平時就冇咁誇張嘅。 Okay, 即係佢只不過以箭代槍咁啫。咁佢哋根本就已經有諸葛亮發明嗰啲 叫做腦係咪 係係。 即係嗰啲連動嗰啲呢即係拉嗰下就會射。 腦啦嗰啲叫。 佢唔知話可以擠定十幾支箭落去咁樣嘅。 係係。 係啦咁已經有啲咁嘅嘢。即係淨係佢哋有嘅咗。 明㗎嘛逼咗個掣。 係㗎喎。傳說係㗎喎。 OK。 其實正常可能應該係佢老婆發明都唔定。即係如果講歷史啦。咁 OK， 咁呢度佢就即係講到呢一開始劉備班友呢佢其實咁樣嘅我入場一下已經做咗一輪啦咁佢就話呢原來佢哋已經得到呢個傷寒病啊咁曹操嗰邊呢死咗好多士兵喎。 喔係 呀佢因為人多啊嘛即係佢死極都係對佢嚟講都係少數啫係咪咁佢竟然呢將嗰啲士兵呢就擺上啲船啊飄過去啊周瑜啊諸葛亮佢哋嗰邊喎。 湯爆殼嘔到佢哋傻曬。係 啦咁想整到佢哋都病埋啦。係。咁結果佢初都唔知啦咁結果有啲接觸過嘅士兵都開始病啦咁陷入一個即係一個苦戰裏面喎。咁即係好似最初人都係曹操地即係佔優啦咁佢人又多係咪死極都有係咪咁佢個城又即係佢又諗到呢即係連環船呢樣嘢嘛。咁今次個連環船呢好醒㗎喎。其實呢一套嘅赤壁呢已經諗到呢即係裏面嗰啲嘅戰術啊。佢已經講到原來唔係即係歷史記載嗰啲咁簡單㗎喇喎。 Oh, okay. 即係一早佢已經諗到呢喂鎖埋啲船一齊有冇問題呢佢諗到有問題㗎喎。咁所以呢佢呢套基本上呢係可以變形合體嘅。 點樣變形合體法 咁佢就唔係用鐵索嚟連舟喎。咁結果呢就係用一啲一條條好似橫摔咁嘅嘢呢咁將啲船鎖埋一齊嘅。咁至於一解開嗰啲摔呢啲船即刻可以分開嘅。咁其實佢已經諗到呢樣嘢㗎喇佢講到。咁同埋後尾呢原來想用火攻嘅係曹操喎。即係原來大家根本都諗到火攻呢樣嘢㗎。咁因為根據佢原本嘅風勢呢應該就係燒過去周瑜地嗰邊㗎喇。係啦咁如果個風向唔改變呢咁根本就係周瑜地一定輸嘅。 明白。 係啦。咁同埋呢佢當然冇咗太神怪嘅佢講過諸葛亮其實即係差唔多只不過即對天氣係有即係有認識咁解嘅啫。 咁三個字同三個演義嘅問題呀三個字都係。 咁當然佢都不失喺轉風向嗰陣都念返幾句咒語跟住咁樣扇一撥嗰下都扮晒嘢好似係佢發功咁嘅。 係係。 即係嗰下嘢唔知咩事啦即係可能做俾大家睇嘅啫。 咁有型少少啫。 係佢即念念有詞咁一撥把線嗰陣啲風就轉咗咁樣囉。即當然完全唔關呢啲動作事啦。 咁就當然啦。 即係佢都係話。 你啲廢嘅睇嘅啫呢啲就。 咁就其實呢一套呢就其實可以話係一套吳宇森嘅古裝版嘅英雄本色或者嗰啲咁嘅嘢嚟嘅。咁有人睇咗話最後周瑜簡直係 Mark 哥啦係咪咁深入敵陣即係打個大佬啦咁即係曹操啦 咁 中間亦都係 唔係戰陣死呀俾人激死呀 咁佢都係喺啲槍度咁樣裝下嗰啲即係有啲好現代嘅槍戰片嗰啲咁樣嘅鏡頭㗎其實係啦咁同埋最特別一個鏡頭就係大家搵槍指住呀 槍英槍係咪你講 唔係搵劍指住咁好似喋血雙雄嗰啲咁啦咁就變咗用劍咁啦以劍代槍咁樣咁跟住後面有個人又指返佢喎咪喐咁樣咁咪好覺得好似以前吳宇森嗰啲英雄片呢 嘩啲類似喋血雙雄啊或者 係啦咁跟住上面夏侯惇呢 的義嗰啲咁 夏侯惇就挟持住佢老婆啦即係小喬跟住你放咗我大佬咁對佢唔係講大佬嘅即係差唔多你諗下佢哋換咗套衫做時裝或者西裝咁根本呢度係英雄本色啦係咪 咁你英雄本色二都有刀劍鏡頭唔知一滴龍揸返日本刀衝入去 咁即係咁樣囉咁唔係喎我反而幾鍾意睇喎即係呢度好特別嘅係一套即係好有現代感覺嘅一套古裝片啦係啦連戰爭場面都好現代嘅 上一集又好似冇咁重呢種感覺即係 我上一集古啲喎反而 上一集個感覺就係似返古裝片同埋似色戒。 似咩話 色戒啊。 我色戒嗰下致敬嚟嘅啫。係咁同埋呢一集呢卒之嗰兩個女角係有用㗎喎。 啊係好。因為俾人劫持啊。 唔係，直情係佢戰略上嘅作用。咁第一，趙薇呢就一開始呢已經深入敵陣，做咗呢個無間道喇喎。咁佢扮成一個嘅小兵呢，就混咗入去呢個曹營裏面㗎。 Okay, 做咗曹軍㗎喎。 公主親自出馬。 唔知㗎，講下講佢大佬都唔知㗎。好似係阿諸葛亮你先知㗎啫。咁就走入去咁就扮咗個小兵啦。咁呢套戲佢哋都有條叫做係愛情線啦。咁就話識咗另一個嘅兵啦。咁嗰、那個好傻㗎喎，一個好天真嘅兵嚟㗎喎。咁變咗同佢好似變咗兄弟，佢根本都唔知佢係女嚟嘅。 花木蘭咁。 有啲係啦，有啲係啦，有啲咁啦。咁嗰個人就咁佢梗唔係鍾意佢啦，咁其實當佢兄弟咁囉。咁跟住後尾到中間呢，即係趙薇要走嗰陣呢，佢成日幫佢逃走㗎。係。係呀。咁佢唔知佢唔知佢敵人嚟嘅。 Okay. 即係佢就係話，哎呀，我要返去探親呀，咁唔准離開㗎嘛，因為。 咁軍營當然 係啦，咁佢即係佢以為佢即係純粹為咗探阿媽嘅啫，咁總之幫佢離開啦。咁但係嗰個人都唔係 nobody 嚟喎，都唔知係啲百夫長定千夫長嚟㗎喎。即係佢升咗啦，後尾講佢。咁跟住嗰啲想捉阿趙薇嗰人咪同佢哋嗰隊人咪打起上囉。咁但係呢啲呀，即係對曹操嚟講佢唔理啦，你啲好細嘅兵 仔。軍隊少。 係啦，小衝突。 因為其實嗰陣時佢大佢有差唔多七成嘅兵都係官道之戰啊，袁術啲航兵嚟嘅。 其實好亂㗎。 所以間中幾隊人拼埋互冚咁實有㗎啦。 冇乜特別 㗎。 冇乜特別。咁佢講佢哋呢兩邊呢好強調呢佢哋嗰啲嘅將領呢，即係原來都係親自會去探嗰啲嘅病咗嘅嗰啲嘅兵啦。 俾曾蔭權識咗囉。 冇錯。咁甚至乎會為佢哋食藥呀咁㗎喎。咁、 okay. 當然啦，佢又描述 嘅。大陸領導人咁嘅 feel？ 有啲㗎。咁佢但佢就描述到曹操當然係做戲啦。佢借呢樣嘢跟住係講一輪政治嘢，咁令到嗰啲嘅嗰啲兵呢就即係好歸心咁嗰啲咁。 思想教育。 係啦，即係講講下話，我好想家，其實我都有個仔喺屋企呀，咁但係我仔呢病咗呢都唔會同我哼半句。咁其實大家明咩意思啦、即係叫佢哋呀，即係病咗都要企出嚟呀。係。咁就即係要話咩要帶住呢度嘅泥土返返去故鄉，話俾佢家人聽我哋打勝仗之類咁嘅嘢啦。咁但係佢相對周瑜佢哋嗰邊，諸葛亮佢哋嗰邊呢，佢哋就算呢佢燒咗呢啲嘅敵方嘅即係叫做死屍啦，佢哋都喊㗎喎。即係佢哋講到呢，即係諸葛亮佢哋係即係為蒼生㗎，直情講到。即係佢哋講到佢根本就唔想打，即係兩邊都係人嚟㗎嘛，佢哋講到咁偉大㗎喎。即係唔係話死咗啲敵人就好好啊，咁即係佢哋都 呢個都係劉備 promote 自己嘅國技啦。 咁但係佢要講到連周瑜都係咁㗎嘛。 OK。 咁特別係阿小喬㗎嘛，咁見到啲人死就喊啊，即係依文敵人喎。 係。 喊啊，咁即係佢又想即係可唔可以唔打呢，咁最尾就梗係講到阿小喬呢發現咗即係曹操啊，咁就聲稱呢自己打一場仗係為咗小喬喎。咁的確呢佢成日掛住一幅畫，即係畫佢自己畫㗎喎，即係小喬幅畫喺度。咁佢就話佢後生嗰陣呢就係喺佢屋企嘅後院呢見過佢一眼，咁即係記到而家咁樣。咁當年係僆妹嚟㗎啦。 呢個細路嚟㗎 喎。即係可能嗰時十僆歲咁囉，而家大啲啦。咁咁講下小喬呢最尾發現咗呢樣嘢，同埋呢諸葛亮佢算到幾時係會轉風向呀。佢就唔係講佢即係起壇作法咁誇嘅，咁就成日講佢走上山度望咁，咁就話咗俾佢聽大概咩唔知今晚丑時先會轉㗎咁。咁結果點算呢，咁如果對方喺嗰個時間之前攻擊，咁其實佢哋即死㗎喎咁樣。咁結果喺冇辦法之下，咁就講下小喬就自己㗎喎，佢冇同佢哋傾㗎喎，咁就走咗去揾曹操，咁竟然用一杯茶拖延咗佢幾個時辰喎。 喂，但係點都渡江啊，兵荒馬亂。 不過就咁一個人搵個人撐個艇過去㗎咋。 啊 嘩，你諗下啦，你如果你成個即係軍隊都知你呀老頂根本係鍾意呢條女，你敢喐佢咩？ 喂，點會睇到條女呀，啲船成廿尺高喎。 喔，咁佢好細隻艇。 有人出來射㗎 啦。佢好細隻艇㗎嘛。喔，咁佢冇解釋㗎喎。總之佢鏡頭一轉佢已經 跟即係有人帶咗去見佢㗎喇。 喂，嗰陣時戰船雖然唔係好大隻，都成20尺高㗎喎，咁樣點會望清楚嗰個冇頂條女 呀？咁呢個當然冇解釋啦，如果冇咁清楚 嘅， 如果冇係咯，如果係咁，應該開頭嗰陣係草船借唔到箭 喎。 係咯，係咯，咁佢博大帽啊嘛，嗰個初初講阿諸葛亮，佢求緊尾就冇帽嘅。 咁你依度，你見人你見有人第一有人坐船過嚟，第一樣嘢就射佢啦。 應該係嘅，應該係小喬變咗箭豬咁，跟住曹操走出嚟，哇搞咩？死得咁樣衰嘅嘛？ 係咯，應該實際情況又會咁 啊。實際情況都係咁嘅。咁佢當英雄片拍啊嘛，大佬啊。 係 咯。你想象下啦，佢哋換翻時裝，你諗下係咪型好多啊？係嘛？叮當咁啊，我一揾你大佬咁係嘛？啊，跟住係咪應該有幾個嗰啲靚大佬？你條女嚟揾你咁，即係咁樣啦，係嘛？ 係咯， 應該係咁啦。你咁樣幻想， 時裝就林志玲應該著翻平時咁啦， 低胸 係嘛？低低地 V 啊咁嗰啲啦。 咁大家想象到啦。咁跟住佢係用即係用呢個茶道啊呢樣嘢嚟，即係佢臨出戰之前話，不如飲杯茶先咧。咁其實啲搞笑。 一杯茶玩幾個時辰，即係十粒鐘。 佢日本茶道喎、啊，你諗下啦。 日本茶道都係三粒鐘搞掂啦。 啊，咁總之就磨到佢風向轉啦。係嗰啲將領喺度講曬粗口咁樣咁滯㗎嘛。我搞咩呀阿丞相大佬唔係話飲茶。即根本其實呢佢講到呢嗰啲人根本都知道會轉風向嘅。係呀根本唔係咁蠢㗎，佢都就係要將啲合理返㗎嘛。係啦，即其實所有人都係有嗰啲即知識㗎。即唔係話係啊諸葛亮都知㗎，可能諸葛亮知多少少咁囉。係啦，咁佢話曹操都識得玩呢樣嘢㗎咁。咁總之係咁啦，咁所以係美人計啦。 都賴嘢。 賴嘢呀，咁後尾轉埋風向，跟住林志玲咪卒之講囉。佢話你又好似呢杯茶咁樣嚟嗰陣呢就滿嘅，咁滿到寫嘅，跟住有人就會幫你倒空佢㗎。咁即成個眼神都即係轉咗殺意咁樣喎。咁跟住知哪嘢啦，咁快啲即係要睇下嗰邊搞咩。 做得點啦林志玲，因為佢都算係第一套。 其實都 OK 㗎喎，反而呢一集係有表現囉。 上一集其實就等喺度嘅，冇乜。 冇錯，即係上一集無論 是趙薇冇乜實際作用。 趙薇同埋林志玲都係擺到啦，上一集花樽啦。咁但係今集呢 除了 Piloto 色戒之外， 嗱今集就係喺吳宇森嘅戲裏面破即係叫做破天荒算係好重呢個女角嘅戲㗎啦。 咁啊係你咁啊孫尚香就要做無間道 啊。呢班女角喺呢套戲入面佢都係英雄㗎嘛。 其實呢個令我諗返啲聖經故事遊直轉喎。 講咩嘅呢 尼布甲尼撒王嘅大軍兵臨城下一個以色列嘅城啦。咁當地一個富有嘅寡婦咁就即係提出話佢去搞掂尼布撒尼甲尼撒王嘅兵嘅將軍咁啦。 哦，咦，咁真係有啲似喎。 咁佢就行，即係因為佢守緊孝嘅，咁應該著黑衫咁，即係但咁啊，突然咁就改變形象啦，著到好靚啊，成身金線啊，戴曬金飾咁，咁一個人淨係帶住兩個侍女，同埋拖住一啲名貴嘅布匹啊，或者珠寶咁嘅嘢走出城去見個將軍啦、啊，咁就同個將軍單獨咁傾到一輪灌醉佢就懟冧咗佢啦，咁就解除咗一場兵戎啦、 啊。哦，咁呢個古仔嗰個勁啲，懟埋佢呢度同佢都係飲啖茶啫，大佬，即拖佢幾個時辰啫，主要佢目的就係、 是、 係啦。咁後屘嗰場大戰啊，當然不能即係用言語嚟形容啦，咁就好勁嘅，咁大家一定要入場睇呀，嗰個燒船嗰個都好犀利嘅。咁中間呢咁其實我有啲穿唔穿呢，其實一開始咪講下劉備地咪走鬼咗㗎喎。 係 即係講我哋拖馬走呀，成話嘩大佬我哋啲人都就嚟死晒咁滯囉，病到咁，喂我哋仲唔走，咁樣留喺度同你等死呀，咁樣即係講到好衰咁樣㗎喎。咁跟住講下周瑜地話喂大佬你哋唔係盟軍嚟㗎咩，咁唉得我劉備呀出嚟。大佬搞咗咁多年，唉、哎、都冇乜成就㗎喇，大佬咁我死埋我啲兄弟咁我玩完㗎喇喎，咁唉、哎、都係為自己好啦，咁即係講到咁㗎喎。 咁差。 係呀、啊、咁跟住個嗰啲咁嘅關公呀啲都 跟佢走，咁係剩返諸葛亮話、哎、我唔走，我要貫徹我嘅諾言咁樣，我得返諸葛亮一個喺度幫佢哋囉。咁、 okay. 後尾當然如果穿橋講啦，咁大家諗到係咩事啦，一路都係即係放呢個消息就係整呀呢個阿曹操啦嘛。因為裏面佢就好多反間再反間再反間嘅計㗎，講佢哋。 哇，咁比真正嘅赤壁之戰佢複雜好多喎、啊、個架構。 因為佢都知道大家係睇過啦嘛，咁你如果所有劇情都估到嘅話，咁、嗯、就變咗冇咁過癮啦，咁就將成件事呢就變咗佢都喺度同你玩反間囉，真係你以為係咁，咁最尾大家都諗到啦，原來根本大家暗地裏就約定你就以為劉備你走咗啦，咁最尾點會冇啊劉關張出嚟打赤壁係咪，咁最尾梗係喺另一邊後欄就打佢哋啦，如果 有冇佢哋呀影響唔大呀，佢哋嘅兵力真係真 係。咁但係佢以一擋萬㗎嘛，你冇得講㗎大佬。 咁 真癲佬嚟㗎嘛，咁你唔可以低估佢。 雙方軍力係4-1咁滯喎。 你用人數係啦，咁但係佢哋癲㗎喎，佢一個打你十倍㗎喎，冇得講㗎喎大佬。係囉黐㗎嘛大佬，佢哋幾個都係嘛。咁超人嚟嘅，咁佢哋係咁你當佢哋一嚟就掂㗎啦咁啦。咁又有少少即係好似呢下嘢其實有啲玩 Star War 啦，即係第一集 Star War 咪有 Han Solo 咪話唔幫佢打 Death Star 嘅。即係話我為錢㗎嘛大佬，打 Death Star 送死你留返你嚟玩啦咁。咁最尾咪又係飛返嚟幫手，咁大家係咪覺得嗰下好興奮呢睇得。 咁啊第三集啲 Ewoks 彈出嚟興奮啲。 唔係啩。最尾個 Death Star 度講下 Luke Skywalker 俾阿 Darth Vader 其實已經 lock on 咗㗎啦嘛。 係呀。 咁即一下爭撳落嗰下就死㗎啦。係 呀，跟住。 嗰突然間嗰突然間唔知邊個喺上面射佢哋㗎嘛，跟射咗 Darth Vader 嘅機都反埋。咁原來就係囉 Han Solo 即係下你信福地返嚟幫手嘛。咁呢下嘢其實個效果好正㗎係咪，咁你咪當呢個就係阿劉關張你呢一集嘅用途囉。係咪一開頭 我覺得似第三集啲 Ewoks 啲喎。 咪 Ewoks 係不嬲知佢幫佢㗎嘛。你開頭多馬走曬喎呢個佢同你玩係。咁中間佢哋又不過佢中間真係有發脾氣㗎喎，講啊即係啊張飛啊阿關公，可能佢哋唔知嘅，可能只得劉備知嘅啫。咁可能覺得、大哥你咁嘅咁樣。 我明白。 係呀，跟住佢關公鬧佢嘛，喂我睇咁多春秋都唔識呢個義氣，睇嚟把鬼咩掉佢啦不如。跟住都講呢咁嘢，咁原來唔係啊，原來根本就約定咗嘅，最尾其實係喺即係呃阿曹操嘅。 春秋都冇乜義氣嘅，例如孔子。 咁佢攞嚟 俾人剁成肉醬，可能佢仲喺度食緊 spaghetti sauce。 咁佢攞嚟講下啫，即係佢咪佢呢集呢好多好幽默嘅位㗎。係呀，即係加咗好多幽默嘅位啊張飛發脾氣呢搓湯圓搓到連蓉包咁大個啊嗰啲呢。係好笑、 okay. 有多位呢即係佢都不忙，即係有少少搞笑喎。咁 咁可能佢太集中喺尾嗰段，咁你中間總唔可以啲人行行企企 㗎。咁草船借箭嗰段呢講下諸葛亮佢自己坐喺船入面㗎喎。唔知點解係呀，唔知咩啲箭係咁。唔知喎 ,Biliba 咁係射唔中佢咁囉，咁但係佢好輕鬆喺度飲酒咁嗰啲呢。 搞錯。 有啲華英雄 feel 啊，係咪有啲人話佢咪有係咪有啲耐力係咪擋咗啲箭啊。 咁咪英雄咁囉。 係 成天都係箭，梁朝偉都仲可以安然喺度睇緊書。 係有少少係咁。係啦。咁好多呢啲即係擺落去嘅幽默位，咁返嚟呢集啊睇得幾好睇㗎喎，我覺得係。 係咪冇咁 沉重， 冇壓住嘅感覺。 冇㗎幾 OK 嘅、 啊。 即係幾暢快嘅，你後尾又係叫打贏㗎嘛，因為。即係雖然當然中間都死咗好多人㗎啦，即係有啲即係有多主角都死咗㗎啦。 當 然即係例如金陵啊嗰啲咁好似唔係咁死㗎啦應該係。中間有好多將領都係犧牲自己。咁因為佢嗰段話諾曼帝嘛，你唔敢死啲人都要似諾曼帝啫，係 咁應該係。 係、啊。大佬成抌菠蘿嘅大佬講呀即係呀金陵嗰啲係。 抌菠蘿邊有菠蘿呀、 佢哋自制㗎嘛，搵入落個醋程度，跟住裏面全部就係佢哋煲除嗰啲唔知會燒得著嗰啲嘢呢，抌佢真係會爆炸㗎喎。 嗰個年代有啲咁嘅嘢 囉。總之佢哋整到有啦，我都話佢完全係用古代嚟模仿現代戰爭了。 OK， 系咯，咁大家睇啦，咁大家我谂唔想我由开头都估计讲落去系咪？因为其实 其實即係大家都大概有個印象啦，咁樣。 咁啊，另外啦，咁啊，差唔多啊，赤壁都 係係啦。 咁啊，跟住捱上啲波兒又上啦。 係啦，咁嗰個我哋8月30號嗰個，唔知道大家嗰集咧，大家有冇聽翻咧？咁啊，詳細啲，大家可以聽翻嗰個啦。 咦，你結果有冇走去戲院睇啊？ 唔係喎，今日先做。 哦，係喎， 今日星期六啊嘛，今日先上啊，冇得睇啊。 嗯 系啊， 咁啊，但系个主题曲都有几个版本喎。 咩？因为我都有啲朋友中意呢套戏嘅，咁睇下有机会咪去睇下。 应该都值得一睇嘅，尤其是 系。 咁 啊，介绍下啦。咁 广东话啲交响乐啊，嗰啲会唔会有啲咩影响咧？即系始终另外一个 soundtrack。 嗱，我谂佢哋而家嗰个配音团队可能都近似系迪士尼嗰啲噶啦。 O K。 咁佢啲细路仔都好似真系揾啲细路仔嚟配噶。 哦，唔系再捻住把声， 系啦系啦，佢 好似 迪士尼 系咪配女神嗰个角色？ 唔系配嗰个男主角，那个叫中介嘅细路仔个妈。 哦，个 OK， 即系阿李莎。 OK， 系啦，佢嗰个男仔直情直叫嗰个妈个名噶。 吓、啊，咁鬼 佬，你唔记得啦咩？佢直叫佢个名字，佢单亲噶嘛。 哦，系系， 即系嗰啲比较现代啲咁。但佢套戲入面啲 fashion 又唔係好而家嘅，不過唔知可能而家日本有啲鄉村啲人都著咁著嘅。 其實幾七十年代嘅嗰啲衫。 係啊，嗱咁呢套嘢就謝安琪配音兼夾就幫主題曲就寫中文詞啦。 係啊。 咁聽啲網友就話呢，原來佢啲歌詞呢都幾近似佢嗰個原本嘅歌嗰啲歌詞㗎喎。 哦 ,ok。 係啦。 但佢又 fit 得翻啲音都 OK 嘅， 啲音就唔 OK 噶啦，啲音就全部歪晒噶啦，夾硬好似啲以前嗰啲咩森林和原野上嗰啲咧，嗰啲咁嘅歌咁噶啦。咁不過兒歌就不嬲都有少少咁嘅嘢嘅。 比起上次你播俾我聽嗰首夏韶星嗰幾首略好啲嘅， 咁都好過上次套高達主題曲嘅真係。咁啊， 有冇 key 翻俾啲網友欣賞啊？ 有。 哇！真係實在太正 啊！係係啦， 竟然可以填到啲咁嘅音樂。 係你講夏韶星啊？ 啊，少林功夫經俾佢好啲。 係咁，其實呢套波兒嘅歌咧係專登整到好似細路仔歌咁嘅，咁大家就唔好用一般嘅狼曲咁樣嚟睇啦，咁你唔可以 要求啦。 咁同埋中間其實都好多歌詞係 repeat 又 repeat， 咁其實 但 係 有幾個版本，因為我記得我收音機聽到有個版本係有唔止係細路仔，有成年女人嘅聲，同埋有把男聲和唱 喎。哦，咁呢個佢就學翻呢個原唱啦。咁日文原唱咧就有一個細路女叫大橋望嘅細路女啦，咁就去唱喎。咁啊夾埋兩個大人男，即係兩個男嘅大人嘅音樂組合啦。咁嗰個就話好勁㗎喎，咁就話呢個主題曲呢賣咗42萬張啊，咁、 oh, 呢、 okay. 個網絡點擊率呢就達到270萬人次 咁 樣喎，係啊，咁佢歌好大賣㗎。 卡通片歌嚟講佢算真係幾爆燈㗎喎。 係啦、啊、喔咁咁你搭上咗呢個宮崎駿嘅呢隻船就係咪咁所以唔知啦，咁呢個香港呢位小妹妹呢原來都係選出嚟㗎喎。 OK， 系啦，咁就搞咗一个叫做小主音啊，就唔知点叫主音啦吓，全港招募比赛啊，咁就呢个十二月 音嘅咩 啊，系啊，十二月 点解唔叫歌手嘅咧？ 十二月14號嘅星期日咧，咁亦都系喺呢个新世纪广场嘅大堂嗰度咧，就进行呢个比赛嘅，咁佢初赛咧同决赛都同一日搞掂噶啦，咁上昼即系11點到1點咧就搞个初赛啦，咁即刻2點到3點咧已经做埋决赛噶咯。咁、那個大會呢選出咗最初嗰10強啦，咁跟住呢個決賽就選埋最後5強之後呢，咁就將呢啲嘅比賽嘅錄音帶呢就真係寄過日本，咁就俾阿宮崎駿同埋佢哋嗰個即係個製作單位啦去揀人㗎喎，就唔係話香港咁求其現場揀嘅，咁贏咗出嚟嘅小朋友呢就可以唱呢個粵語版主題曲啦，咁呢咁呢、這個主題曲呢、這個小妹妹叫做咩？何美欣系咪？ 欣啊， 系啦， 三点水一个根， 金两个根，系啦，唔知啱唔啱啊？呢个如果读错咗啊，即系大家即系指正翻啦，系。咁啊，得6歲嘅啫。咁当然啦，咁我自己觉得系日文版系唱得好啲嘅。系啦，咁亦都又联想起即系奥运嗰个小妹妹，又令我谂到奥运嗰 个， 奥运嗰个真系唱得专业好多噶。咁呢个冇办法啊。是不是奥运嗰个是唱功上的确是不错的， 系系 系 ，even 系嗰个即系， 但系其实都有少难明嘅，其实佢都唔系丑样的。 我哋讲奥运嗰个 系咯 ，OK， 系咁唔好扯咁远先，今日讲翻呢个波儿啊， 波儿啦。 咁嗰个大赛咧，咁我嘅诶边个做呢个嘅评判嘅咧？咁谢安琪本身啦，唱作歌手啦，咁另外咧有啲 人啦， 系啦呢个指引者啦，系啦系啦系啦。是咁音乐总监呢个陶赞新啦，另外呢有呢个配音员啊，呢、這个谢月美咁样㗎喎、哦。 係 啦、 就是、 全部都系。 其实佢做个电视劇亦都系早期好多无线嘅角色系佢配嘅。 哦系啊。 例如山吹老师。 系咪 啊。 系啦。咁。 对吓山吹老师。 系啦咁啲评判都系全部都系卡通片界或者即系儿歌界嘅一啲嘅代表性人物啦。相信都选出嚟咗小朋友都系即系即都係有原因所以選咗位小朋友出嚟嘅。咁我哋 key 翻佢哋嗰啲比賽啊，或者唔同版本嘅歌俾大家睇下。咁、 嗯、 另外有一隻 咧，可以 key 翻喺個網頁度俾大家 唱嗰隻咧，我就唔知咪謝安琪本身唱翻嘅。係 一個成人扮細路聲咯，但 係。係啦，咁我唔肯定啦，呢、這個真係係啦。 我都唔係好清楚，又 係。係啦，咁但係網友就好有好多都話隻歌就押韻唔啱 key 啊咁喎。 但系你儿歌嚟讲，算系咁嘅，因为你好多时你睇翻啲儿歌都有啲咁嘅 feel 咁啊，例如记得细个学过啊，你头先唱嗰首啦， 森林和原野啊嗰只啊，唔唱啦， 或者 大家啊， 或者念故乡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其实好多教会歌都系咁嘅， 都 系。 咁啊系，诗歌通常 系你圣诞歌都有少少系咁啦，即系中文版。 早期啲系啦，但系而家都比较少，因为而家都多数啲词会比较、 嗯、好啊。咁除咗啲歌啫，或者介绍翻少少啦 ，summarize 下，即系我哋之前讲过啲嘢啦。 好啊。 咁原来成套戏，宫崎骏就用咗两个月时间，即系去咗一个好类似佢哋而家呢个小镇嘅地方啦，咁啊攞灵感啦。 系。 咁、那个小镇亦都即系。即係當然佢冇報到個小鎮實質個名嘅，咁但係即係佢傳說中嗰個鎮咧，咁就而家就變咗景點 旅遊熱點啦。 係啦，咁有人都係睇下咁啦。咁另外咧，嗰、那個男主角阿中介咧，即係個細路仔咧，其實就係佢個仔啦嚇嘅一個投射啦。咁同埋咧，成套波兒嘅即係個啟發點咧，就係嚟自一幅名畫喎，叫係咪 Ophelia 係嘛？ 係 Ophelia。 係啦，咁嗱咁詳細嘅內容咧，大家可以聽翻嚟嗰個8月30號嗰個啦。咁因為再講一次一樣咁，大家又悶㗎喇。 係。 咁成個故事呢，咁大概就講呢個波兒初就係一個人面魚嚟㗎啦。 係。 根據我哋睇過嗰個理解係咁啦，因為我哋真係未睇嗰個香港版。咁跟住佢偷咗佢嗰個老豆嘅一啲叫即係叫做生命之水咁嘅魔法水呀。咁佢就變成咗人形呀。但咁最得意呢，佢有三個形態喎，就魚嘅形態、人嘅形態，同埋有個中間形態雞腳。雞腳啊， 上下古古怪怪 咁。咁有好多啲日本嘅即係啲嘅玩嘢，二次創作咧，就竟然將佢畫成咗一個超時空要塞入面嗰個戰機喎。 啊？ 係啊，中間嗰個形態啊嘛。 哦。 好笑喎，睇揾唔揾得 photo 揾到俾大家睇下。諗同埋咧，佢原來同埋仲有原因喎，因為佢原來咧嗰個波兒咧，原本嗰個名啊，即係佢波兒係個男仔幫佢改嘅啫嘛，佢原本有個名喎。咁佢個名我都唔記得咗係咩啦。咁原來就係啲嗰啲 Valkyrie 嘅。女神嘅其中一個名嚟㗎 喎。 咁正係咪就係嗰啲戰機咪就韋基利咪就係咁囉。係咪就係韋基利㗎嘛。係囉咁佢咪攞嚟玩囉嗰幅圖就咁我搵到我 key 俾大家睇下都幾好笑㗎。係呀。即係佢變咗好似畫佢趴咗喺度咁跟住變咗好似嗰啲超時空要塞嗰啲飛機咁囉。係囉。咁就講返個故仔啦。咁個故仔其實咁後尾呢就因為個男主角執到呢一個人面魚返嚟之後呢就帶嚟災難喎。咁結果就呢個海嘯啦。海嘯啦，好似我哋而家咁啦，金融海嘯咁，佢又真係海嘯啦。咁佢個水浸， 成個灘落咗落個水啦。 水浸好誇張喎，成六層咁滯咯。咁成個城市喺水底啦。咁即係佢哋有啲人用魔法保護咗間老人院啦。係。咁水底嘅景觀又有啲似呢個即係呢個嘅海底嗰個啲城咁咧。我感覺好似高立的未來世界啦。係 啊。 咁中間有好多奇幻嘅嘢啦，例如將個好細嗰只船仔變咗只。大船去坐啦、 啊，都系用嗰啲咁嘅番簡式咁嘅嘢 啦。系啦，系啦。咁經過呢個歷程之後咧，咁原來成個都係考驗啊！佢哋兩個嘅即係友情或者愛情啦、啊、我都唔知佢係咩情啦、啊，係啦。 系咯， 咁细路咁啊，唔可以叫爱情嘅。 吓咁咁唔系喎，咁但系佢考验佢就系同人鱼公主嗰一样嘅喎。佢话 啊系系 系咯，咁如果你话佢唔系爱情嚟嘅，咁点算咧？大打佢，佢唔娶佢做老婆，咁佢会死嘅。 都可以咁讲嘅。 系咯，咁咁唔知佢后屘点啦，大佬，因为嗰 咁啊冇嘅，咁啊你要睇交代后传，可能系悲惨故事嘅咯。 哇，咁童话唔讲后边嘅咯，系咯，个都系吓。啊都是叫做咩话，即系叫做 咁你总好难想象白雪公主变咗煮饭婆嘅时候会点噶喎？ 诶、欸，咁呢个史力加咪就有讲咯，系啊，咁啊讲个靓女啊，竟然跟咗变咗史力加咁丑样啊，宁愿啊， 系咯， 系咯，咁啊唔知啦，咁后边嘅故事啊，睇下宫崎骏会画落去，系啦，通常都唔会噶啦，吓，咁最屘大团圆结局啦，咁亦都即系后屘佢个老豆本来好反对嘅，都谅解咗佢哋啦，吓，系咯。咁初初嗰啲灾难后屘都停止晒咁啦，咁大家详细可以睇下呢套嘢嘅，咁中间好奇幻、好奇幻嘅旅程嚟嘅。咁好啦，咁呢个 啲画，即系啲，但系有人亦唔系好中意呢度啲画工， 即系觉得似翻八十年代嗰啲旧式动画啊嘛。咁其实呢个咧正就系宫崎骏喺呢套戏入边嘅目的， 因为佢完全冇 CG 啊嗰啲咁嘅嘢， 佢都有少少即系合成嘅，咁但系佢系将一啲人手画嘅画去即系只不过摆埋一齐咁啦。咁 咪即係用電腦畫佢 畫 啲 render 翻嗰啲嘢。 咁但係咧，我哋反而就中意，因為似翻八十年代咧，因為嗰啲動畫咧，佢純粹用手去畫一啲浪啊，或者一啲嘅速度咧，出咗嚟咧，其實個感覺係好過用電腦做嘅。 因為而家實在太多係 2D render， 你睇翻其實有啲怪，無端端架車變咗直曬線啊。 係，其實 2D render 嘅意思即係話佢哋將一個本來 3D 嘅圖啊，咁就扮呢個 2D。 系咯， 咁即系捆翻黑边，同埋将啲颜色同影啊减到得翻二重或者三重啊，咁大家唔知知唔知啊？咁就扮系手绘，咁但系嗰个做法咧，咁就出着效果就一般嚟讲都唔系几理想 嘅。美国同日本都系， 系 一牵涉到车啊或者机械人，好多时都搵啲咁嘅玩。 唔止噶，其实大有黑羊咧，即系阿基拉嗰个导演啦，佢哋最叫做最 update 个尝试就整咗一套关于月球嘅卡通啊嘛。咁里边啲人物样都好阿基拉，咁入边佢就将手绘，我谂系面相啦，同埋其他嘅 C G 咧配合到天衣无缝嘅。 系咩？ 系啊， 应该要 迟啲要介绍俾大家睇下啦。咁其实有嘅，有碟嘅，系咯。咁嗰就叫做我见过最靓嘅 2D rendering 啦，暂时嚟讲。 系 冇完全冇穿崩，犀唔犀利？ 咁犀利。 系啊，唔系一集过嘅，仲要。系啊，咁我迟啲同大家介绍啦。好，咁我哋讲翻到波儿仲有咩睇嘅咧？除咗套电影，嗱，电影大家去戏院睇啦。 哦，你话个展览会 系啦，咁亦都喺翻呢个新世纪广场度举行嘅噃。咁、那个展览会叫崖上的波儿呢、這个历险之旅啊，个之字就日文咁啦。系啦，咁咧，咁就由呢个1月11号啊，到呢个2月15号嘅。咁我本来都想去睇嘅，但系琴日因为睇完个赤壁已经好夜，又去唔到。咁或者大家去睇喎，咁其實有乜嘢嘅呢？咁成個展覽呢就圍繞住波兒啦，咁將個商場嘅一樓啊呢個星際廳喎，咁整咗係呢係一個有互動性嘅一個嘅展覽喎，咁甚至乎呢有展覽館同遊樂園嘅一個嘅功能嘅，咁如果配合咗呢個新年嘅元素咁樣嘅，咁呢佢又會展覽一系列嘅即係手繪嘅插圖啦，咁俾大家嘅觀眾同埋即係愛好者去睇到即係個創作嗰個世界同嗰個一啲嘅可能個過程咁樣咧，我未睇又唔敢講啦呢樣嘢。嗯，咁咧，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咁亦都會裝飾到咧，好似阿波兒喺海裏面居住嘅地方咁樣嘅喎。 哦，咁都幾得意。 係啊，咁有好多七彩嘅珊瑚啊，咁啊水母啊，同埋有波兒嘅造型咁樣嘅。 哦。 嗯，咁大家可以去帶小朋友啊，咁去睇啊，影下相咁樣啊，係咯。 都好嘅。 嗯。咁同埋咧，佢話有幾百隻。过百隻嘅波儿造型嘅即係嘅嘢咁樣，我唔知佢係咩嚟㗎。嗯。咁啊同埋佢話啲即係嗰啲手繪嘅嘢都好生動咁樣嘅。 好、 哦。 係 啦。咁啊叫大家去睇下啦，咁個宮崎駿創作之旅咁樣嘅。咁、 嗯、 另外咦睇下先呢個話咩話波儿化成人形踩住七尺高嘅巨浪啊。哦，可能佢整咗呢個嘅景象啊， 可能立體模型咯， 同埋呢個啊，佢哋個崖上面就係嗰個崖上嗰個小屋啊嘛， 係 係啦，咁我崖上小屋咧就可以玩滑梯咁樣嘅喎，佢話， 嗯哼， 係啦，咁同埋旁邊個咩摩斯，咩電馬燈塔啊，真係唔知喎，即係佢真係整咗呢啲景象喎，佢話， 係啦係啦。咁同埋有啲投射裝置咁樣㗎喎。不過投射裝置係整下啲賀年嗰啲祝福嘢嘅啫。係啦。係啦。咁就話大家可以去同阿中介同埋波兒合照咁啦，相信有啲公仔整咗出嚟啦。嗯。咁另外呢都真係整咗一個嘅水族箱咁樣㗎喎，喺呢個入口處嗰度。嗯。哦哦，原來佢話呢整咗啲波兒公仔啊浮咗喺嗰啲水浴箱度。OK,OK、okay, okay。 都幾得意啊。 OK, 好多。哦，可能係唔知咪佢嗰啲妹妹呢。我嘅波兒好多妹妹嘅。 但係好細隻嗰啲類似波兒嘅嘢。 係啦。不過我唔知可能佢呢個唔係嘅，可能佢淨係整返波兒個樣嘅。係啦。咁同埋呢，同埋原來呢你可以估下呢到底嗰度幾多個波兒公仔㗎喎咁樣。 OK。 係啦。咁原來呢另外仲有啲年宵嘅攤位啦。咁不過佢改啲名都全部同魚有關嘅，例如魚魚得水啦，魚目混珠啦，呢、這個唔好喎，魚 目混珠， 係真係大吉利是嘅，大佬而家啲人真係即係吉利同唔吉利都唔分唔到嘅，係係啦，貨魚輪轉啦嚇，嗱、那個魚字即係一條魚個魚啊，娛樂無窮咁嘅，咁啊大家可以啊，同埋咧贏到咧可以贏到呢個波兒嘅風車咁樣嘅，同埋揮春咁樣嘅獎品咁啦，咁大家。新年期間去睇下啦，咁咦我都好有興趣喎、 啊，咁都值得睇下嘅。 好啦，咁如果我真係睇咗翻嚟，又同大家再實地嚇、啊、再講翻啦， 再同大家傾下咯。 嗯，好啦，咁咧計呢個蒙面超人呢個 Dead K 之後咧，咁原來如阿韓永所講啊，的確係鬧呢個雙胞胎嘅喎、 啊，不過係搞笑版。 唔係搞笑版嚟嘅喎，冇人話係搞笑嘅喎、 啊，但睇佢個影子造型都幾。 哦，嗱，咁講翻咩嚟啦？咁要蒙面超人 G 啊， 係蒙面超人 G， 係啦，咁係咪冇鬥轉咧？咩唔知啦嚇，即係 stand 乜都唔知啦嚇。咁其實咧，最得意嘅地方就係 Smap 裏面嘅呢個道援吳郎做嘅喎，係，咁再有呢個色由美子咁一齊搞嘅喎， 嗯哼， 咁係咪搞笑咧？咁大家都會好似會 expect 佢搞笑啦。咁樣咧喺邊度放映嘅咧？就係31号嘅。夜晚九點鐘啦，都係日本啦嚇。咁喺呢個特別番組叫做 Smap Station 啊，即係 Smap 裏面嘅啲節目啦。咁啊，佢咪即係放映咁樣嘅。 玩嘅通常都 係。咁呢個咧都算係朝日電視台開台50周年紀念嘅節目嚟嘅。咁所以未必係搞笑嘅嚇，未必係搞笑嘅。 哦 ，OK。 係啦，就大家就唔好將之前嗰啲咩戀期係嘛？ 哦、 木村玩嘢玩龍騎嗰啲，大家唔好諗嗰啲先，即係呢度可能真係堅嘅都唔定㗎。咁到時開股啦 ,ok。 另外講下龍騎就美國版開始上喎 ,Jack Knight。 唔係做咗好耐㗎啦咩 一半到啦。 係囉唔係新㗎啦嗰個都知㗎啦其實都。咁我都睇過下即係開頭嗰集啦咁講個主角原來搵老豆㗎喎。係、啦。咁同埋 有個劇情其實都完全唔拉更， 完全唔拉更嘅。咁但係佢哋揾嗰啲演員咧，嗰啲未變身前啊，都好好打嘅、 哦。哦，係啊。 咁要繼承翻佢哋嘅Power Ranger 嘅傳統啦。咁未變身前嘅、哦，有時我覺得仲好睇喎。變咗身之後啊， 佢變咗身之後就睇過啦，都係嗰啲嘅。 佢做嗰個蝙蝠嗰條友啊，成可以隨時打個武頭關鬥㗎。 哦，係啊， 係啊。係啊，好犀利㗎。咁所以都幾好睇㗎，其實。 嗯哼。 係咯。咁因為佢變咗身之後，佢就播翻日本片啫嘛。 係一模一樣啊，變咗身。 反而嗰啲 都其實幾怪嘅，無端變咗周圍都漢字啊咁。 唔係，佢 key 翻曬英文㗎，咩漢字啊？係啊，變咗麥當勞71㗎。 哦 ，OK。 係㗎，唔係我起碼第一集係咁啦，咁後面可能影唔到嘅。 係。 係咯，咁嗰個其實都有啲片嘅，其實好耐㗎啦，嗰、那個就。 你喺 YouTube 有嘅咩？係 有 第一集都。 係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啦，咁講翻就係、是咁 Smap 呢以前呢都玩嘢呢做過飛鷹俠㗎喎、 哦。哦係呀、啊。 神勇飛鷹俠㗎咁有一個好短嘅短片啦。係啦。 都拍得幾型㗎木村嗰段。 木村係做黑色嗰、那個係咪 係黑色嗰、那個。 咁邊個係隊長大鳥之劍呢 唔記得喇。 係咪就係隊長呀即係佢哋跟返你自己 Smap 嘅排位呀嘛。 真係唔記得。 係啦應該係咁啦。咁我哋有片啦大家上去確認一下啦因為條片就唔係好清嘅睇唔真同埋你知道戴咗個頭盔你認唔到可能。咁、 嗯、 大家可能覺得呢邊個做細路邊個做女人啊 咁我唔知啦。 咁細路梗係戴口仔啊。女人都睇下係啊草剪光頂住先㗎。 都系佢女片噶嘛，佢唔系女嚟嘅。 今个礼拜冇戏院睇戏啊，放喺屋企就睇咗两套卡通片啦。 讲埋头先呢度先好唔好啊？ 好啊。 系啦，咁二马国际咧，原来嚟紧咧都会继小飞侠之后咧都会上飞鹰侠噶。 飞鹰侠啦，咁亦都有片睇啦。 啊，但系嗰个片好咩嘅啫？纯粹即系纯粹系好短咁嘅个。 系啦。 系啊，个凤凰号出一出嘅啫。咁但系咧有一条好精彩嘅片咧，就系铁人二十八号。 哦。 咁咧就叫佢做 T28 咁样嘅。 系 啦，咁嗰条片即系呢个礼拜咧都大热啦，好多人 pick 嘅。咁大家汉永曾经睇过啦。 变咗有少少似铁甲人咯。 嗱系啦，点解咁讲咧？原来个男主角即系应该继续系金田正太郎啦。 系。 一嚟造型完全唔同啦，鬼仔一个啦。 变咗飞鹰侠咁咯，长头发啦。 咁佢都系细路嘅，但系就冇细到十岁咁细咯，系咯。 系咯系咯。 咁就讲佢咧，竟然就唔系用呢个遥控器控制，系用一只好似铁甲人一样嘅手表。 系， 佢指挥佢，咁同佢手表嘅款式亦都相当新款啊，同嗰个世界嗰个感觉唔系好同嘅， 同埋好巨大啊、那个铁甲人。 嗱，系啦，咁大家咁担心啊，话佢咁咁好怪咁，但系大家睇片就知道， 几靓做得， 系啦，唔差嘅， 个巨大感做得唔错。 系啦，咁铁甲人咧出拳嗰阵咧系有喷射嘅， 系啊， 系啊，同埋有个手哦，佢嗰几粒突出个粒嘢会转嘅， 系啊，勇者王咁咯， 啊系啦，少少啦。咁就好精彩下嘅，咁大家可以上去睇返啦。咁另外啦，我哋之前咪讲话呢个舞台劇版嘅铁人28号嘅。 铁人28啦， 系 啦，又上去 啦。魅力纯就做呢个设计嘛。咁呢、 哦、 原来呢嗰隻跪喺度嗰个即係嗰个图呢而家卒之做咗实物出嚟喎。咁我哋 keep 返幅相俾大家睇下。咁日本嘅朋友呢就话喂咁鬼似呢个蒸汽探蒸团嗰隻嘅咁样。咁同埋呢嗰啲票价呢都话贵唔贵话平唔平啦，因为日本喺舞台剧系咁嘅价㗎啦。咁呢个呢坐一二楼嘅所谓 S 值呢咁就系万一 yen 㗎喎。咁坐到三楼咁高嘅 A 值呢就八千 yen 咁样嘅。咁同埋喺啲相度呢就见到佢唔知咩啲德军嘅车㗎喎。咁佢哋就话啦唔通佢哋系讲日本俾德军占领咗咁样嘅。咁唔知道啦吓，详细唔清楚。咁俾幅相大家睇下啦，呢、這个纯粹。 即系呢个都系纯粹网友吹水啫， 吹水啫，系啦。咁另外小飞侠又唔知做咩有条真人片，咁但系嗰个我谂系啲 fans 整都唔定啦，系啦。咁又唔系二马国际，咁但系二马国际睇嚟咧都好 aggressive 啊。咁我觉得佢咧，如果佢试咗头呢几套，同埋一开始踩咗落呢个机械人第一套机械人片之后咧，我相信跟住真系分分钟万能侠都会有啊。 唔奇啊，咁佢覺得OK 嘅，咁佢自然會拍落去㗎啦。 同埋佢睇呢個片頭呢，即係呢個 T28 呢，我都覺得嗰、那個即係嗰種熱血感佢都做到㗎喎。 係做到。 我覺得佢比起之前嘅真人版鐵人28呢更加好睇添。 好難片段嘅，而家淨係睇咗一段片咁啊。真人版嗰個就有少少騎呢囉，又玩到 VR 控制呀，又成咁即係。 咁其實二馬國際即係而家我係一個好欣賞嘅企業，因為講真的，你結束咗咁多年一個即係家族生意做開嘅嘢，咁毅然啊走去發展呢啲咁樣嘅卡通片咧，其實係一個好冒險嘅計劃。 咁啊係 係。係咁我呢個相當欣賞啊！即係如果香港人嘅企業可以做到咁樣，嗱都係 佢 班底。 其實 佢 真係搞下實業咯，呢個係香港比較少有咯。 冇錯，同埋呢個實業係叫做係新興嘅。咁同埋大家係唔睇好嘅最初，咁但係而家佢的確搞到有聲有色，同埋佢出嚟嘅而家啲作品呢外國係好評㗎喎。 咁你正如當年周文懷走去拍龜，當時啲人都唔覺得係咩㗎，咁但係實際上證明喂真係中國人真真正正打到荷里活就係嗰幾隻龜喎。 哦，你講忍者龜 係喎。 忍者龜就係用玩具嚟打入啦，但係佢呢個真係做一個 CG 嘅卡通呢，其實唔簡單㗎呢樣嘢。即係投放嘅資源同埋 take 嘅 risk 係好大㗎囉。咁佢識得呢用一啲出名嘅連外國人都識嘅一啲日本嘅 character 呢，其實呢個係一個好聰明嘅做法。 同埋呢個幾撩槽囉呢啲嘢，你飛鷹俠咁其實都幾西嘅。鐵人28嗰啲就個元素其實又用一啲偵探故事咁同一啲主流即係同埋同而家類型嘅有少少分別咯。 鐵人28就相對喺外國嚟講就冇咁熟悉㗎啦。 係。 但當然都唔係冇人識㗎喎，因為我都見過哋有啲玩嘢嘅嘢呢，一個咪玩鐵人28，一個咪玩小飛俠㗎囉。 哦，好 OK， 都算 系、哦、啊，嗰、那个嗰、那个咩、那個、 白色噶嘛，嗰只机械。 Giant Robot 嗰啲啊。 系啊系啊系啊，佢成叫 Giant Robot 嘅，但系就唔系我哋心目中嗰只咯，系咯、啊。嗯。 佢另外佢个拍档系只小飞侠咁嘅嘢。 系啦、啊，冇错啦，冇错啦， 但 我 但系嗰个唔系遥控，嗰、那个系揸嘅。 系啦、啊，系啦、啊，咁所以其实喺外国人心目中咧，都系。或者都是有印象嘅對鐵人28，但係好明顯呢個名稱佢哋就唔知㗎啦，咁所以佢就純粹叫做 T28 咁就算啦。 係。 嗯。好，咁我要把握時間啦，咁而家都好。 咁冇睇過戲院戲啦，咁睇過兩套卡通㗎，都係偏合啲啦。 係。 咁 都係 Marvel 同 Nine 機嗰間一間溫哥華 Base 嘅公司合作拍㗎啦。 係手繪定係 CG 㗎？ 手绘手绘、 哦、手绘哦， 其实佢哋之前拍过好多套噶啦，有 边个？ 2002至2004年嘅 Ultimate Adventures 啦， 系 卡通版嘅 Iron Man 啦，卡通版嘅 Doctor Strange 啦， 系 吓Punisher 啊、蜗松啦，即系将会上嗰套真人版电影啦， 系 都系同 Marvel 合作嘅。另外將會上嘅電鋸啊、殺人狂五啊，依啲都係依間公司拍嘅。 咪電鋸都係卡通？ 係咪真人版？ 哦，喂，嚇死我！電鋸殺人狂都卡通就唔掂啊！ 其實咧，佢係一間加拿大公司嚟嘅。依間 咩名啊？ Lionsgate。 哦，以為都出名嘅喎、 啊。你知唔知佢哋一成立最初最擴大壯大第一樣收購嘅係咩啊？ 唔知啊。 即是我哋成日去嘅一個地方。 吓、 啊、以前喺加拿大成日去嘅一個地方。 我唔知喎、啊、我冇乜去邊度。喔、哦、即係你講過戲院嗰條線。 佢、啊、第一樣嘅收購先你就 係 加拿大一間叫 Arcus 嘅發行商啦。 喔、哦、成條院線收購。 再打入埋美國市場啦。 係。不過有咁嘅需要喎，因為你有自己院線呢著數好多。 當然佢拍嘅都係一啲比較低成本啲漫画改編嘅戲，或者啲比較怪雞啲嘅血腥片啊、僵尸片啊之類咁嘅嘢啦。 哦，咁其實呢個呢就係嚟緊嘅，即係好大嘅 trend 嚟㗎，其實就係賣 character 呢樣嘢嘛。 係啊。 係啊。即係你要冇 咁 嘅嘢。 咁啊，言歸正傳啦，依間公司以前連同 Marvel 合作連出兩套變形合衣嘅卡通啦，不過都係大家 to video 嘅。咁就一套就係變形俠衣鬥雷神啦，一套變形俠衣鬥 Wolverine 啦。 咦，咁都好正路啊，呢、這個。 嗱、啊，講翻先啦，變形俠衣鬥 Wolverine 就大約交代咗 Wolverine 嘅典禮啊，咁之類啦。咁就係講一開頭就講 Wolverine 去到一個坐住啲飛機咁好型咁啊，啲士兵問先生你是邊個，他話你不想知道的。 他什麼時代來的呢？ 現代啦， 現代 ,ok。 咁去到個鄉村發現整個村就被對哭慘曬啦。 咦 ,Wolverine 是穿著黃色黑色那套制服的？ 最初就不是最初就是穿著皮褸咁樣，即是電影版那個造型啦。 喔。 咁後來就戰鬥他們就穿回那套衫啦。 喔、oh, ,ok。 咁佢係同咁跟住一路追蹤啦，就搵到阿 Dr. Banner 啦。 係。 啊未變身之前呢，即係咁結果就激嬲咗佢，就俾人打到嘔電啦。 喂，其實佢哋知道佢係變形合衣嚟嘅。 有啲人知道有啲人唔知道，不過大部分都會知 道。咁 Wolverine 知唔知呀？ 唔認得佢 囉。我都唔 ,ok。 咁俾人打到嘔電，結果兩個呢都俾人暗算啦。就用催眠子彈射暈咗、 啊。有效嘅咩對哭？ 哭係打得入嘅子彈。 哦。 因為佢嘅血會即刻衝返佢出嚟㗎。 Okay, 即係 佢大份量都你可以打暈佢嘅。 哦，即係嗰啲可以即係整暈大笨象嗰啲都可以整暈佢㗎。 唔係咁係囉。Wolverine 都唔應該係整得暈啦。 係囉。 咁、啊、整暈佢啦，咁原來射嘅就係另外一個卡通人物叫 Deathshot 啦。 OK、 啊。係一個freelance 嘅殺手咁上下啦。咁原來佢係受Weapon X 委託。或者之前講Wolverine Origin 呢都交代過啦， Weapon X 就係嘗試美國嘅一個製造超能人嘅機關，嘗試丟備其返美國隊長出嚟啦。 係。 咁樣佢哋想捉哭嚟改造成新嘅 Weapon X 啦。 嗯哼。 啊，咁亦都想重新 program 翻 Wolverine 受佢哋控制啦。 嗯， 咁就呢度出场嘅有 Wolverine 嘅其他死对头啊 ，Sabretooth 啊 ，Deathstrike 啊，同埋另外一个就系Omega Red 啦，即系会射条金属条出嚟嗰个啦吓。 嗯， 咁样去到个基地度，咁 Wolverine 走甩咗啦，咁亦意外地放返出哭啦，咁就當然係成個基地俾佢鏟曬啦。 一定啦。 咁就 Omega Red 佢哋同 Wolverine 佢哋幾個聯手都被打到牛電啦。 哦，即係你講 Wolverine 都係同啦變形合衣打嘅最尾。 係最佢打低曬 Omega Red 啊 Deathstrike 兩隻手就俾佢完全扯斷啦，不過冇所謂，佢機械手嚟嘅。咁啊 ，Deathstroke 俾佢打上半天，唔知死唔死得啦。咁啊，係最後淨係得 Wolverine 咁，就臨尾嗰幕就解決曬所有事，就佢同 Wolverine 一齊跳起，咁就完場啦。 咁李小龍嘅？ 係啊，咁就咁套戲都打得幾，即係都做得唔錯嘅，都係雖然啲造型就略為卡通咗少少。係咁但係就啲鏡頭啊做得唔錯，即係。類似翻之前介紹過另外一套 The Next Avenger 咁啦，即係幾日本同埋個啲分鏡做得唔錯啊。咁另外一套就係變形俠衣鬥雷神啦。咁有個故事大概講雷神科華啦，其實就嘅同父異母嘅大哥阿 Loki 啦，魔神 Loki 就夾埋另外一個雷神。女嘅魔神啦，叫Enchanter 啊，一個暗戀 Thor 嘅。 唔係先，呢套佢哋係男人定女人嚟嘅先？哇，有時玩到變咗女人㗎喎。 呢套係用返正常。 啊，兩個都係男人嚟嘅 ，OK。 咁捉咗啊 Dr. Banner 去 Asgard 啦。 係。 咁樣 Enchanter 就用佢嘅法力呢，將 Dr. Banner 抽咗出嚟。 哦。 就轉移咗 Loki 嘅思想去 變形合衣 去控制對哭啦。咁其實兩個就交換條件嘅，佢就想 Enchanter 就想借 Loki 打敗 Thor， 咁就捉翻嚟俾佢搞啦。 哦，好鍾意佢嘅。 係。咁樣呢變咁樣就一路就 send 咗去進攻 Asgard 啲城鎮啦，咁冇人擋到佢啦，咁科華親自出馬都只係打成平手。 同邊個啊？ 同對哭。 即係俾阿 Loki 上咗身嗰、那個。 但係就最特別嘅第一次睇哭打架係有招式㗎喎。 喔，咁佢第二個人上咗身㗎嘛。 係啊，咁就。 有沒有法力㗎？冇㗎啦。 冇法力啦，咁喺對哭裏面使乜用法力啫。 是。 吓乜嘢法力对佢都冇乜用。 咦，咁另外俾人换转嗰个咪变咗有法力囉。 哦，唔係换转，抽咗佢出嚟。 哦，唔係换转 ,ok,ok。 暂时锁咗很 Shiro 即係维京版本嘅地獄咁上下啦。 哦，咦，咁嗰个 Loki 本身咪变咗得返个躯壳囉。 即係好似遥控公仔咁囉。对哭。佢企喺度咁佢喐佢點喐就哭點喐囉。 哦，即係佢唔係話要離咗睇再上身。 唔係 嘅。 咁、 哦 okay, 結果呢、okay. 就係對哭嘅意志太強。 係。 嗰、那個癲嘅意志太強。 哦， 佢完全 Enchanter 嘅 spell 控制佢唔住啦。 即係你意思佢淨係同分開咗兩個意識，即係你意思係。即係 咩 入面仲有哭嘅意識喺度。哦。 咁佢抽咗 Dr. Banner 嘅意識出嚟㗎。咁樣最初雷神嘗試同佢溝通喎，叫 Banner 停手，但發現原來係 Loki 控制，咁咪唔留手啦。一夜用雷電打下，咁加上俾魔法嘅雷電劈中，再加上哭自己嘅意志呢，就彈返啊 Loki 出嚟啦。 哦。 咁咪仲大鑊。 係。 一係 啲 冇嘢控制住嗰嘢就知識破壞嘅。係。咁啊咁科華完全制唔到佢啊，冇得同佢打啦，淨係得哭嘅意思就。 咁點算呢？ 咁啊，走去搵 Hawkey 啦，同埋 Enchanter 咁結果就唯有 解放翻佢， 說服 Hawkey 同佢聯手啦，咁去返地獄嗰度搵返 Dr. Banner 出嚟。 係。 咁、啊、樣 咁樣同地獄嘅女神啊 Hera 傾掂數，咁就終於救返啊 Loki 出嚟啊。咁與此同時呢，唔係救返啊 Banner 出嚟啊，與此同時 Hulk 就去到 Asgard 嘅主城嗰度啦。Asgard 嘅因為奧丁就冬眠緊啦。 係。 咁佢最強 嘅。佢喺地球嘅咩佢哋嗰個主城。 啊 喺地球嘅咩？ 唔係都係彩虹橋上面。 喔、 啊。都係 Asgard 裏面佢主城嗰度。咁局主要同佢哋嘅死對頭 Fox Giant 嘅老頂聯手啦。 嗯。 咁結果都被打到嘔電。 咁點算呢點埋。 咁、啊、第二最強嘅戰士 Lady Self 亦都受重傷啦。 嗯。 咁最後終於科華返到嚟，咁就將 Banner 嘅意識注返入去，咁就搞掂啦。咁啊變返 Dr. Banner 啦。 喔、哦。 咁就解決咗件事。 OK， 喂咁好唔好睇呀、啊、好似咁搞嘢嘅。 啲打鬥場面做得相當好囉。 喔、哦、OK、 啊。 即係啲分鏡掂嘅。 係 OK 㗎。 嗯。 咁兩套呢都係 咩名呀、啊、我完全冇資料喎 ,keep 唔到俾大家睇喎、 啊。話有 trailer 可以睇嘅，你喺 YouTube 度。 咁點搵呢 就咁打哭就得㗎。 吓、啊、 哭 VS 乜乜乜咁就得㗎。喔、 哦、OK。 咁咁兩套呢都將會月問過今HBO 㗎 ,HBO 㗎咁都會月尾就到貨㗎啦廿零號左右。 咩 HBO 啊 唔係 ,HMV。 HMV 啊 ,sorry, 搞錯咗。HMV 都係廿零號都到貨佢哋話。 OK, 咁大家對 咁大家都可以想睇嘅都可以睇下係150蚊嘅。 咁上次啦咁我哋講到話 Batman 呢就話係咪即係可能死係咪 係 Final Crisis 嗰度第七集出咗啦。 出咗啦。結果係 今次就有個鏡頭就疑似 Batman 死啦。 點樣嘅呢 咁就成個故事交代啦咁之前都講過話 Darkseid 就控制咗咩啦控制咗一大班人類同英雄成個地球差唔多接近淪陷啦。 係。 只有正義聯盟嘅衛星有一班人走咗去正義聯盟嘅衛星啦咁就同埋超人嘅兵工啦仲有係地球防衛組織 check 未嘅基地未失陷嘅啫。 係。 咁啊但係都接近死亡啦咁另外一班英雄JSC 為首嘅英雄呢就進攻 Darkseid 嘅大本營啦咁就大家超人就同 Captain Marvel 嘅妹 Mary Marvel 就決戰啦咁啊。 吓點解嘅 ?Mary Marvel 被 Darkseid 控制咗。喔、 oh. 啊。咁兩個打成平手控制啦咁最後啊因為 Captain Marvel 而家就已經進化咗唔可以再離開㗎啦唔可以再離開那個地洞㗎 ,Walk of Eternity 嗰度。 咩意思啊 因為佢之前呢Infinite Crisis 嗰度嘅故事呢交代到實心係死咗啦。 喂 咁成個故事係講之前嘅故事係講啦一個叫 Eclipso 嘅魔神控制咗 Spectra 啦即係有 神嘅上帝 憤怒嘅代言人啦。咁樣就要消滅所有魔世上所有魔法咁就將所有魔法師開刀啦地球最長嘅魔法師 Dr. Fate 就第一個被打就被打到重傷啦咁石心同其他魔法師聯手亦差唔多全軍盡沒啦石心就戰死埋啦。 係。 咁樣佢將佢嘅位置交咗俾 Billy 啦即係 Captain Marvel 啦咁佢就成咗新嘅石心所以佢就只可以守護喺度唔可以再做 Captain Marvel 做嘅嘢啦。 喔、哦、咁有咩分別㗎 佢唔可以離開 Walk of Eternity 囉佢要做守望住嗰度囉。咁佢將 Captain Marvel 個位置就交咗俾佢嘅助手啦咁、啊、以前嘅 Captain Marvel Junior,Frederick 啦。係。咁 Frederick 就用佢最後嘅力量呢就召喚實心嘅能力就將佢同埋 Mary Marvel 打回原形啦、啊。變返唔係超人狀態嗰陣啦。嗯 哦 咁樣呢令咁 Superman 就終於肯30世紀返嚟啦。咁一出場就好型咁 擴大，即係放熱力射線，鏟咗半，鏟咗成半個城市啦。 嘅 特別嘛， 嚇， 係咯， 咁就成堆德曬啲手下就瞓曬喺度啦。咁佢就衝入德曬個皇宮度。咁當時咧，德曬蝙蝠俠就終於走甩咗，因為之前講個德曬想捉咗蝙蝠俠，就想利用佢嘅癲癲地嘅意識創造一隊佢自己嘅近衛隊啦。咁結果德曬走甩咗。蝙蝠俠就射咗一粒再有啲異變嘅病毒嘅子彈去 Darkseid 度啦 ，Darkseid 就用佢嘅絕技奧咩嘅邊射咗蝙蝠俠一下啦，咁就冇交代射到射唔到嘅，咁跟住超人衝到入去咧就捧住一個著住蝙蝠俠套衫嘅即係骷髏頭咁上下嘅嘢，喪屍咁嘅嘢出嚟啦。 嗯， 咁就交代类蝙蝠俠疑似嘅死亡啦。 係。 啊， 咁就完喇喎。 咁就请到两个月后第八期大结局先知啦。 哦，大结局啦，下一期。 啊， 咁大家要睇啦。 咁大致上係咁样个故仔。 咦，咁呢个 Superman 係咩版本嘅 Superman 嚟 㗎？嗱，其实呢，嗱，最初而家呢个 Superman 呢就将改版即80年 ,86 年改版的 John Byrne 的一些元素加回第二代的 Silver Age, 60-70 年代版本的超人的元素夾在一起的現在最新。 即是又不是以前純粹這個。 現在叫即是 Infinite Crisis 之後的地球叫 New Earth 啦。 是。 那 New Earth 的 Superman 呢就有回一些Silver Age 的即是60-70年代元素例如他由細到大都有超人的。 是啦。 佢唔係唯一嘅生還者，佢仲有成座城喺度啊！ 你講即係克里頓星人係嘛？ 哈咁因為之前已經冇曬啲嘢，冇 Super Girl 噶啦，即係冇表妹冇成，而家又加翻有表妹啊，有狗有成啊！ 嚇，連動物都有？ 係。 咁嗰啲馬都有翻？ 啊，馬嗰啲又未有，或者冇啦嚇。 啊，好驚啊！之前馬又有好鬼多， 即係 成個農場都超人。 以前改咗呢種又唔係 超人動物。 呢種又 superhero 又係即係30世紀幾嘅一班英雄就因為佢而組織成啦，因為敬崇拜佢咁啦。咁但係86年代改版又冇咗呢段歷史，代替咗係另外一個叫 Vela 嘅英雄啦。咁但係而家又改翻係因為 Superman 啦。咁完全將兩個年代嘅嗱，但亦都交代翻克里頓星人唔係以前咁，即係周圍去旅行啊，咁佢哋 restrict to 唔可以離開克里頓星啊，離開嘅就會被追殺啊咁之類啦。 佢哋嚟咗地球咁咪 咁個星球毀滅咗，佢梗係可以嚟地球啦。 OK 啊咁，但係就冇 John Byrne 個版本咁冷漠嘅克里頓星人都係有感情嘅。 OK。 咁、啊、其實有少少唔同啦，將兩樣比較好嘅元素擺埋一齊，因為 John Byrne 改版之後就即係嫌佢太平凡， 嗯、 啊，因為力量又減低咗啊， 咁但 係克里頓星又科幻嗰頭啊， 超人嘅力量係點嘅呢？有冇得超過光速啊？或者 而家係光速咯，冇超過光速咯， 大力呢？ 未知開。比 John Byrne 版本就大力好多咯，即係唔止可以托起座山㗎嘛。但又未止可以推喐個星球。 OK。 啊咁即係介乎於兩者之間啦、 嗯、 令到佢。 OK。咁造型 有返啲故事性而又冇咁白痴囉。 造型上有冇咩改變呢？ 造型上睇下邊個畫㗎啫。 Oh, OK。即係總之。 但而家嘅標準呢就唔會學 John Byrne 年代咁畫到咁大隻囉。 哦哦， 會畫翻佢瘦啲啊，冇個馬洛舒華新力加咯。 O K， 咁個髮型 因為其實你70年代又好，或者基斯道法里夫個版，而家其實似翻基斯道法里夫個版，冇、 哦、 咁大隻啦、啊， 靚仔頭嘅， 即係畫翻靚仔啲冇。 O K O K O K， 冇咁咩咯，冇咁起曬角啊咁咯。 即係個髮型都係短頭髮嗰只。 其實髮型就唔會有咩太大分別，但就。嗯即個造型上其實就真係睇邊個畫啦、 okay, 但你邊個畫佢都有個標準㗎。 咁深 刻 嗰個 S。 John Byrne年代開始嗰個年代呢就係、是、會畫到即係佢啲輪廓深啲㗎、 啊。 即係似阿洛舒華芬力加嗰啲即係惡啲嘅個樣。 係 啊，同埋好大隻嘅，大隻到真係真係世界先生著咗件超人衫咁嘅。 係 咁、啊、一路沿住其他作者都係咁畫㗎啦。 嗯， 即係佢可能個個做出嚟個樣唔係好同，或者甚至啊，同埋套衫係會淺色啲㗎囉。John Byrne年代嗰、那個 係 都係有深色返啲囉。 深色意思即係鮮色啲、 啊、鮮啲深藍色囉。 但係個 logo 呢， 但係都係跟嗰個年代都係跟返咁樣，即係套 John Byrne 年代套衫會淺色啲㗎。 即係 logo 都係現代 logo 係咪，但係而家再改版、嗯、即係 Infinite Crisis 之後，即係前年開始呢，就會畫返呢件衫係比較深少少鮮色啊，啲同埋個人就瘦啲啊，唔會畫到咁大隻啊，同埋畫返靚仔少少啊。 OK。 冇咁惡啊個樣。 好啦。 蝙蝠俠都係嘅，都係改返似舊版咁嘅 店 鋪啊，變返蒲啲啊，即係用返黑色啊，唔係藍色啊，同埋冇咗個黃圈啊。 哦，即係反而黑啲係舊啲嘅。 係黑啲係舊啲，最初係黑色㗎嘛、哦、你記得。 係囉，最舊囉，係囉。 同埋個蝙蝠係冇黃點啊，同埋個嗰條腰帶係擺啲袋落去啊，唔係啲金屬。因為其嗰度就有故事交代返點解突然間咁改，佢話之前佢都係條嗰啲卡通版啊，咁古靈精怪金屬腰帶，但係佢話嘩好唔實用喎、啊。即係同人打完交發現攞嘢都幾複雜喎、啊、要左吞右吞。咁就索性揀 Simple is the best。 是 整返條普通腰帶，一個二個袋算啦。 因為佢哋要強調蝙蝠係人啊，同埋係即 係 靠佢嘅武功。 同埋啲而家佢啲裝備冇咁怪雞囉。 嗯 冇周身都係炸藥啊咁嗰啲囉。 即係裡面就穿返灰色底衫啊，嗰、那個造型㗎嘛，係咪？ 係 其實嗰個造型幾好嘅，係囉。 其實嗰個造型強調返，即係當然嗰度都唔係真係衫嚟嘅，都刀槍不入嘅，咁但係起碼望落去佢都係似返，即佢人好打，唔係純粹靠套甲囉。 冇錯啦。 你之前又黑又藍咁嗰、那個即戰到周圍都係嘢。 電影版嗰啲呀，之前嗰啲係。 係呀。 係啦。好。 你其實你睇返而家蝙蝠俠電影都係呀，咁都簡單返啲，唔係好似 Michael Keaton 咁搞到成個寶機械人咁做乜。 不過始終同枕做件底衫都做個距離啦。 系啦、啊，如果你就件底衫，首先个演员一定要有翻咁上下科咯。 好，讲完呢 part 未咧，仲有好多嘢未讲啊。 咁啊，大致上讲完噶啦，咁 系啦，继续下一下。几位先生又离开咗啦，咁另外，好，我哋报啲好嘢先啦。咁啊，森田公子嘅呢个嘅小商盒入面嘅， 终于有三体啦。 系啦，呢个多安佐啊，系啦，咁啊。咦，我睇过啦，咁发觉，因为点解佢好似仲 Q 过嗰个小商盒二号嘅？ 系红头发。 唔係金毛嘅，金毛嘅。 幾 Q 嘅個樣子。 金毛。好 Q 嘅，反而佢笠咗面具之後覺得佢點解咁美少女喐喐嘅。 係。 我就 咁都唔係㗎，都幾 SM feel 嘅，套衫都係皮衫魚網物及濕靴嗰啲。 你咪似一個靚妹扮嗰啲嘢咁囉。 OK。因 為佢圓面㗎嘛，佢所以佢做唔到嗰啲好似SM 女王嗰啲感覺啦。 哦，佢唔係即係唔係嗰啲方面或者尖面嗰啲樣囉。 係啦。 同埋佢比較圓碌碌咗啲。 係呀，可愛嘅其實係。 係呀。 係呀，咁但係都幾得意嘅。咁另外嗰兩個助手呢，就 嗰兩個就真係黐返個豬鼻囉。 豬鼻同埋尖鼻囉。 係呀，真係幾。 唔係佢戴落去嘅咋。 係戴落去嘅咋。 佢當係一個面罩咁樣。係呀係呀係呀。佢合理化嘛將啲嘢。 係。 咁同埋呢個嗱，我唔知佢哋叫做咩名啦，咁佢個女嗰個叫做咩多朗佐，咁佢香港我哋叫做咩多龍之咁樣嘅。 哦 ，OK。 嗰兩個就唔記得叫咩名，但我記得嗰時幻影時光 一個叫咩華達，一個叫咩咁上下。 幻影時光佢就係茅女、高崎同埋華沙啊嘛。 哈哈。 但係呢三個就唔知道叫咩名啦。 係啊。 係啦，咁大家可以睇片嘅話，咁我哋揾到一啲即係 HD 嘅片啊，俾大家睇下嘅。咁啊靚啲嘅 ，OK。咁大家睇片自己去。判斷一下啦，到底中唔中意呢個森田公子嘅？ 暫時睇個造型其實都幾神似漫畫嗰度嘅，唔係即係小商俠卡通嗰度嘅。 O K 嘅，真係 O K 嘅。佢哋話大佬唔知嘥咗幾多話咩5000万 yen 啊？ 係 係嘛？即係落去啲服裝費嗰樣咁樣噶嘛？ 嗯， 係啊，咁所以呢個真係唔會渣得去邊啦。 當然啦。 嗯，咁咧係咯，咁同埋咧，我哋講翻森田公子，除咗呢個。 小商俠之外呢，以前都做過少少算特攝片㗎喎、 哦。 咁就乜嘢呢、 哦 okay、 就係、是、阿蘭的戀人啊，就係、是、一個2004年版㗎啦。咁嗰時阿韓永話以前叫做咩㗎嘛嗰套嘢。 縮水情人。 係啦。咁最舊版嗰度呢就係、是、呢個嘅幾年啊，又前咗十年喎，就係、是、呢個1994年啊，由呢個高橋係啦，高橋由美子同埋武田真治主演嘅，咁同埋都係朝日嘅電視台嘅嘢嚟嘅喎。經咗十年之後呢，2004年7月呢就由森田公子同埋呢個都係即係都係嗰、那個嗰隊樂隊阿南啦嘅二宮和也，佢主演呢個新版嘅。係啦，咁我哋或者有 Kitty 片俾大家睇下，咁嗰度全部都係嗰套劇嘅預告片，大家可以叫做望下嘅，睇一個感覺點樣。咁、那個古仔呢其實就係、漫畫嚟㗎喎。咁呢就講嗰個女主角呢無辜辜呢因為意外呢就變成咗得返 16cm, 係啦得返 16cm 嘅一個好似個 figure 咁大嘅一個女仔啦。咁叫呢就由呢個男主角呢就即係帶住佢咁袋喺三袋度返學咁樣囉。 係啦。 係啦。 咁當中又有好多拗撬啊咁呢個即係嗰啲情緒嗰啲。 咁呢、啊、個新版森田公子呢佢就講佢個爸爸呢係就嚟死㗎喎，咁佢有個咁嘅劇情，我唔知佢原著有冇㗎啦。咁、呢個原著嘅漫畫家就係內田春菊啦，咁就經常都係畫一啲即係女性嘅漫畫啦，甚至乎佢其他漫畫有啲性嘅題材㗎。係、 okay. 啦，敏感啲。咁但呢一個呢就比較純愛情啲啦。 點樣性啊？ 咁呢個你睇返啦，係係啦。 唔係我話呢套唔可以性到啦。 咁有少少鹹濕唔出奇㗎。你當公仔嚟㗎啫嘛。咁當然真人版就冇咗呢啲元素嘅，咁大家可以放心。但我就唔知隱約記得咪香港咁有冇好似都拍過啲類似嘅嘢嘅呢好似。 冇印象。 冇印象喎、啊。因為記得嗰時啊黃晶好似拍過一套即係好似電影少女咁㗎嘛，李麗珍做㗎嘛。 電影少女就有咗縮水。 縮水我冇拍過。咁點解印象中好似有啲翻版版本嘅呢，我就又諗唔起係邊套，咁就諗返起再同大家講下啦。係啦，咁呢套我可以 key 俾大家睇下啦，咁都幾得意嘅，幾得意嘅。諗另外啦，之前做過呢個 QD Honey 嘅袁幹衛啦，同埋呢個南明部就出咗一個吹氣嘅抱枕咁樣喎。 係 啦，咁就賣差唔多5000英啦，4980英咁樣嘅，咁呢個純粹新聞一則啦。咁另外呢水木一郎同埋呢個掘江美都子原來呢又將會嚟香港同大家見面喎，咁就係2月7號星期六晚啊，咁7點半喺呢個嘅九展啦，即係九龍國際展貿中心6樓展貿廳3咁樣，咁演出時間大概150分鐘咁樣嘅。咁節目查詢電話就係呢個3588-1731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去聽嘅呢咁就 應該有大量特攝片同卡通片嘅歌啊！ 乜全部都係啊！咁咧佢哋搞咗個嘅投票嘅喎，原來之前咁啊，當然呢個投票已經完結咗啦。咁我哋大概咧就選出咗一紮嘅歌咁樣嘅噃。咁就包括有乜嘢咧？就是、鐵甲萬能俠啦，當然。 呢個當然啦， 真三一啦， 呢、這個 係啦，超力電磁盒、V 型電磁盒啦，咁啊金剛飛天轉啦，咁啊我哋而家講呢啲全部係香港嘅譯名啦。咁太空保衛團啊！咁大家諗下依邊套啊？呢個名好易混亂啦、啊。咁原來就是金毛獅王啦、 啊， 係、 哦、 啦。咁、 okay、 啊，太空小五二即係哥頓啊， 哥頓啦、啊，入哥頓。 小甜甜啦、啊，花仙子露露啦，七小福啦，仙巴歷險記啦，長腿叔叔啦，大鐵人17號啦，蒙面超人雙牙等等嘅歌曲嘅、啊。咁、 嗯、 差唔多每一首咧都係伴住大家成長嘅經典嚟嘅、啊。係 啦。 咁亦都。適逢呢個水木一郎即係上年啦，就啱慶祝咗出道40周年，咁今年又到掘江美都子啊，咁2009年就係佢嘅40周年慶祝啊，咁所以呢一次咧亦都有呢個雙重嘅意義嘅。 哦， 咁大家鍾意即係現場聽佢哋唱嘅咧，佢其實真係好唔同嘅個 feel。OK， 咁大家去買飛啦。咁咧佢哋有啲嘅叫做靚啲嘅嘅飛咧，就叫做680蚊嘅，有啲門券咁啊。咁已經喺呢個發達票啦、快達票係啦，同埋呢個通理琴行有得賣㗎喇噃。咁票價就除咗呢個靚位680蚊之外呢，另外仲有平啲嘅呢就480蚊啦、350蚊同埋250蚊嘅。咁大家有興趣嘅朋友呢就可以去即係買飛啦 ,ok? 咁聽完返嚟又同我哋分享一下。 係啦。 係啦。咁或者我哋都講返啦，咁頭先講過話太空保衛團係咪， 咁係金毛獅王啦。咁原來咧，佢嗰一期嘅卡通片咧，好多都太空乜嘢、太空乜嘢喎， 係 啊，亂曬啊！ 嗰陣時啱啱興太空嘢啦。 咁啊，俾大家即係噏下，咁大家唔知知唔知道係乜嘢嚟啦？即係嗱，太空保衛團就即係金毛獅王。咁太空保衛隊係咩嚟嘅咧？ 太空保衛者啦。 啊，冇錯啦，就係呢個畫星 Robot A 啊。嗱，呢個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到你第十二集先出場 嘅 喎。係 啊，因為之前都係揸， 冇錯， 一路都係講佢訓練緊點合體 啦，子母機冇錯啦， 見面隊長。 係啦，阿丹隊長啊。系啦，嗯，咁呢个之后我哋可以详细同大家再介绍啦，就主角田红点样，即系有啲似呢啲排球女将嗰只咁嘅，或者赛车手训练嗰啲咁嘅。 系啊，训练啊， 系啊， 血啊， 好有嗰啲体育 几体育片 feel 嘅。冇错冇错， 对初头嗰啲。 系啦系啦，咁啊呢套嘢 咁辛苦啲，点解咁耐都未有机械人噶？ 嗱，原来咧漫画版仲离谱啊，就松本零士搞嘅。嗱呢套嘢其实松本零士做人设噶，大家留意下啲样。 唔系佢作嘅。 唔係佢作嘅，佢係即係都係外判咁，佢係負責人物設計。 哦、 其實佢都有㗎喎，例如呢、這個誒、孫行者啦，即係呢、這個誒、太空西遊記咧，佢都係做係啦。其實最認得就係佢嗰啲羅拉公主啊嗰啲啊嘛，你睇啲女 羅拉公主樣， 啲女角你一睇就知係松本零士啦。 啲男嘅都個個 乜嘅田紅都係好似啊古代俊噶個樣都係咯係咯係咯。咁其實嗰個單隊長都似一個有須嘅夏羅古啫嘛。 都似系， 系啦，咁但系咧敌人嗰方面啲样就怪少少嘅，系啦， 系， 嗯，咁可能佢未必系成套嘢，唔知唔系所有人都系从本零设计啦，咁可能有啲系有啲系第啲人设计咁样嘅， 即系有啲都，从本零市都有啲怪啲样嘅，咁你阿迪斯拉总统下边嗰啲有都有啲科学怪人样嗰啲 咩 ？O K， 好，咁除咗呢套之外，你叫太空堡垒啊，大家知唔知系咩咧？ 电磁侠咯， 系啦，超力电磁侠啊！嗱，咁另外咁 V 型叫做咩咧？就叫做太空五虎将，全部都太空噶吓。 系 嗱，其实就怪啲啊！ 唔同台播喎，都用翻太空喎。 系啊，系啊，同埋只嘢都叫翻电磁侠咯，里边 系 嗱，咁另外啦，太空基地，大家估唔估系咩咧？嗱，好似啊嘛，又堡垒又基地，哇，乱晒。原来就是大武士，系啦。嗱，咁太空小五二就係呢好怪咧，呢好武俠 呢個動物嚟頭。 嗱，哥頓 淨係得五個細路。 哥頓咧，基本上就冇上過太空嘅，根據我記憶。 完全冇嚇。 係啦， 其他嗰個都臨尾有嘅，大鳥島臨尾都飛咗上太空嘅。 嗱，咁另外咧，太空戰士啊，大家一定諗起呢個 Final Fantasy 啦。 係。 其實咧，當年無線嘅太空戰士係乜嘢咧？原來就係高達喎，機動戰士啊。 係啦。 係啦。嗱，咁另外咧。咁除咗太空之外咧，宇宙啦，嗱，頭先太空保衛隊嘛，咁宇宙保衛隊係咩嚟嘅咧？估唔估到咧？ 宇宙保衛隊 Captain Future 啊， 係啦，就係飛鴻艦長啊，係 啦， 係啦，好，咁呢啲咧，即係大家有翻咁上年紀咧，就應該會知嘅，係啦，或者即係係啦，咁如果新嘅朋友咧，可能就完全唔知佢噏緊乜嘅， 係 啦，好，咁呢個同大家講講嘅啫 ，OK， 咁另外啦，咁原來咧嗰套 Rescue 嗰隊戰隊啦 ，Tomica 嗰隊啦，有咗第二輯噶咯喎。第二套啊，應該講話，咁今次咧係得翻三個人變身嘅，咁啊更加似戰隊 feel 嘅。咁或者我哋都 key 翻少少俾大家睇下啦，嗰度就純粹睇相咁嘅啫。好，咁另外咧，呢個 Knight Rider 啦，即係嗰架車啊，咩偉士2000係嘛？阿 Kit 啊， 阿 Kit 啦，係 啦 ，2000 版本嗰架 Kit 啦，應該話 係啦。咁咧，咁佢原來咧日本嗰邊咧就有個，但我諗佢都有鬼老闆啊，就係、是、出咗一個即係呢個雷達嘅 detector 喎，即係當然呢個係唔知合唔合法嘅，其實呢樣嘢係啦，即係反呢個差人去測你， 你測佢就唔犯法嘅，你阻佢測你咧就犯法嘅。 哦，咁樣嘅 ，OK。嗱，咁佢有 兩隻，一隻就淨係測到啲燈啊，或者啲色路嘅啫，但另外一隻直頭可以阻到嗰啲燈嗰啲色路嘅。 哦，咁犀利㗎！嗱，咁呢隻就 radar detector 啦，咁佢呢個日本版係點呢，咁就搵返嗰個配呢個 Kit 嘅車呀，嗰個嘅配音員啦，叫叫野島超生咁啦，咁就配返音喎，咁原來嗰個嘢呢會真係出聲㗎喎，咩原來呢警告畫面呀，咁仲整返返俾你嘅，咁你裝喺車度呢就覺得自己揸緊呢個 Kit 咁樣㗎啦，咁呢同埋限量呀，得3000個㗎咋喎，咁大家有興趣就可以訂下嘅。 講開 Light Rider， 但係今年都有 Light Rider 上喎。 你講電視 是啊 ,2008 Knight Rider。 是哪架车呢，就是 咩 都系啊，系新版嘅 Kit 嗰个叫 Kit 2008。 O K， 唔系 Kit 2000咧，都系原本嗰架 Kit 啫，就用翻原本个主角嘅，咁就系、是、系一个 TV movie 嚟嘅啫。 O、okay. K， 一集完嘅。而家2008就讲翻Michael Lai 啦，佢个仔啦， 系 啊，都系叫 Michael 咁 Michael Lai 原来系佢揸依架车嘅代号嘅，佢本身唔系姓 Light 嘅。咁而家个仔都系改叫翻自己 Michael Light。 O K， 啊咁就环绕住佢最初咧个设计阿 Kit 嘅博士就俾人追杀啦。咁佢就同佢Michael Light 个仔咧，最初佢唔知边个佢老豆嘅。咁就救翻个博士出嚟啦。咁跟住咧，咁就重新成立Light Enterprise 嘅行动组啦，就系、是、又系 under 政府指挥咁啦。 系 啊，咁新嗰个阿 Kit 咧。就同舊嗰個就有少少唔同啦。 有咩分別呢？ 新嗰個唔係舊嗰個，咁係打唔爛嘅，佢係自動修復啫。 哦，即係納米。 吓，佢係 Lino 嘅，同埋佢可以變形做其他車嘅，甚至可以變得出嘅。 吓，唔係話咁。 一樣係可以咩啦，可以 hack 人啲電腦啊咁啊，但係就未至於舊嗰個咁可以無厘頭整喐架吊臂車嘅。 點變個 truck 啊？你講變咗阿柯柏文嗰啲 truck？ 啊！我唔系嗰啲，即系四驱车。 哦，哇，都夸噶、啊、都。 啊，咁亦都可以变色啊，同埋你撞到佢几烂，佢都自动会修复嘅。 唔识变机械人系嘛？ 吓、啊，甚至可以落水啦、 啊。哦。 吓、啊，同埋咧，其实个故事都加翻少少悬疑性落去啦。讲啊，新嘅 Michael Lai 啦，即系第二代 Michael Lai 啦，佢就。曾經當過兵嘅係喺哥科嗰度嘅波斯灣戰爭嘅精英部隊嚟嘅、 嗯， 但佢完全冇咗嗰段記憶嘅。 係啦， 咁就一路咧頭嗰七八集咧對付嘅敵人全部都係佢舊嘅戰友嚟嘅，但係佢唔認得對方嘅，包括佢前女友啊嗰啲。 玩宇宙騎士喎、 哦。係啊，佢就。是环绕住应该是同 Light Enterprise 一啲制造强化人嘅音嘅同埋佢一路呢都係搵返一啲被有几集都係讲一啲重要嘅国防武器俾人偷咗嘛尝试卖嘅但原来呢呢啲武器都係同 Light Enterprise 有关有 ,Either 有份参与设计呀或者曾經喺 Light Enterprise 試驗過啊，咁之類嘅。 咁即係話 Light Empire 個即係唔係好嘢嘅喎？ 應該係幫美國政府做 dirty job 嘅間公司咯。 哦。 啊、即係佢哋個行動組都唔係直屬嗰間公司嘅，都係直屬政府噶。 OK。 啊，咁即係而佢哋嘅指揮官咧，就原來應該就係佢當年特種部隊嘅司令嚟嘅 ，OK， 咁亦都將可能會交代到遲啲會有啲衝突啊咁嗰啲嘢噶啦， 咁即係都有啲謎要解咁樣啦， 係啊，因為而家你純粹玩一套 Kit 咁集集唔同嘅查案咁可能未必有興趣追落去嗰啲啊， 換咗啦，可能變咗係咪？ 咁都要。打返少少類似 X file 咁嘅元素有一個大即係可能集集都唔同但係有一個大廊呢佢要查落去囉。 嗯哼嗯哼 嗯哼。即係你就算你而家Finch 啊之類都係咁㗎。 係囉咁其實好正路啦咁樣。嗯。 而家一定係咁搞㗎啲我哋叫依類咁嘅鬼佬特攝片。 係其實呢個車呢可能新嘅朋友唔係好認識㗎喎。 喂，中文叫乜嘢啊？ 吓、啊，咩英雄电脑车嘛，讲噶啦， 红怪鸡啊， 系啊，嗰时好似丽的系咁叫嘅， 都系台湾个译名正常啲。 谂呢个车嘅特点就系咧， 台 湾 译名你 都 俾佢游客喎， 即系佢永远个车款点转都好啦，车头一定有翻个红灯咧，喺度左右、 啊、 左右咁走嘅。 系， 咁呢个咧就是、当年佢哋对一啲电脑嘅一啲嘅即系表达啊。 啊，揸鼓隻眼。 你嗰時睇呢個嘅太空堡壘卡拉迪加咧，嗰啲 都係嗰啲機械人都係咁嘅。 係啦，咁即係所有嗰啲機械人又好，機械乜都中意電腦 AI 嘅嘢咧，佢哋都會裝嗰啲咁嘅燈，左右嗡嗡嗡嗡嗡咁，咁啊表達佢一個運作咁樣嘅。 係你係啊，最記得幾套都係，唔止啊，你神奇女俠嗰第二輯嗰度，佢咪有個智能電腦又係咁嘅。 嗯。系啦，哇！我哋讲咗好耐啦，喂，仲有好多新闻未讲。 好啦，咁跟住下一步啦。 系啦，咁就讲少少啦。咁啊 ，Cowboy Bebop 提过上次话，乔里维斯话会做啦。咁啊，另外咧，啲网友就话，咦，嗰个系咪叫阿飞咧？嗰个女仔，佢哋话啊，搵阿绿山千明做咪正啦，咁样。系啦，咁啊，系啦，咁同埋咧，有人就整咗阿乔里维斯呢幅相咁啊，扮咗呢个男主角阿斯派克咁样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嗰幅相啊。反而呢咦整咗个亂毛之后呢就竟然似阿草剃蛇多啲喎。 草剃蛇 係啦、哦、真係㗎喎你草剃蛇都鬼鬼地㗎嘛。 我咁係。 喂其实草剃蛇几靓仔㗎不成日做坏人咁解㗎咋。唔信我俾返幅相大家睇下整埋草剃蛇幅相里一拼埋超似。係。係啊。其实其实李维斯调返转佢都係有亚洲人血统㗎嘛。 哦係。 大家唔知唔知啊四分一定唔知几多㗎都。不過佢就即係冇咁就即係 冇乜亞洲人特徵啦、 啊、我唔記得佢係有日本人定咩人㗎係啊有㗎係啊其實佢都唔係純鬼仔嚟㗎。嗯好啦咁另外啦咁有兩個附文啦係啦咁就係呢一個好出名嘅一個演員啦咁就係佢最出名嘅一個電視片集就係呢個嘅 夢幻島 啊係啦 Fantasy Island 啊咁就由呢個1978年到1984年㗎喎咁都好犀利啦係咪咁裏面佢就飾演呢個島主盧克先生啦。咁大家唔知有冇印象有兩個一高一矮永遠穿住白色西裝。咁即係嗰個矮嗰個就豬魚仔啦叫做 Tattoo 咁啦。咁永遠一開始呢佢哋就去見到一架水上飛機呢降落跟住佢就話飛機呀飛機嚟啦咁樣嘅。 係啦咁就係幫一啲人完成佢嘅夢想啦。 冇錯啦佢嗰個 Fantasy Island 呢基本上乜嘢夢想都可以幫你完成㗎喎。咁裏面呢即係好奇幻嘅佢畫埋一個島啦咁但係裏面又有城市呀城安佢嗰個即係其實呢盧克先生唔係一個普通人嚟㗎即係佢都係啲類似啲魔法。 如無意外都係啲魔法㗎啦。 係因為有一集佢成同撒旦打㗎記得係。 係呀。 所以係呀所以我好鍾意睇嗰套嘢㗎但係香港好多朋友都話唔鍾意睇喎好悶㗎喎。但係嗰套戲我都好有意思。 其實嗰套嘢都有續篇嘅因為98年都曾經拍過。 拍過新版係係啦。咁呢一位先生呢是叫咩名字呢咁原来呢除咗呢、這个做盧克先生夢幻島之外呢另外好出名嘅角色呢就係呢个 Star Trek 裏面嘅呢个大汗啊係咪 係大汗啊。 係啦咁就係佢係咩 Romian 嚟㗎係咪 ?Romian, 係咪 唔係大汗係人類嚟嘅。 我大汗係人類嚟嘅咩 係其實簡單交代大汗呢个角色就唔係嗰套戲嗰度出現嘅。 喔、 哦。係original, 第一代 Star Trek 個 series 嗰度、嗯 哦、 其中一集叫 Spaceship 嘅太空種子嘅一集電視劇嗰出、 哦。咦但係我見佢網上消息又話佢係咩 Romulan 嘅司令咁樣嘅。 唔係 嘅咩 唔係 Romulan, 佢隻船叫 Relion。 喔係咩咦咁可能個網資料錯咗啦。 IG 上就係講地球有一場大戰啦叫Europe, Genetic War 啦即係歐洲嘅一啲遺傳因子戰爭咁啦。 不如介紹埋嗰個演員個名字好嗎係啦因為主要是想講佢嘅附文嘛。係啦咁佢個樓名好難讀㗎Richardo Montalban 咁樣㗎。係 呀 ,Montalban 啦。 係啦咁咁怪嗰個名咁原來呢佢係呢個喺墨西哥出世啦係西班牙。食嘅西班牙人啦、 啊、 西班牙血統咧應該咁講墨西哥出世嘅一位演員嚟嘅喎，咁啊仲啱啱喺呢個1月14號就離開咗我哋啦， 都幾大鑊嘅，成日都要扮中國人啊，日本人、啲東方人， 好搞嘢嘅喎，因為咧佢哋以前即係出道嗰陣啦，咁其實佢六幾年啫嘛，咁啊好慘喎，因為佢有少少即係佢唔係鬼，即係白鬼樣啊嘛，咁咧成日咧就會扮一啲日本人啦、亞洲人咁樣嘅喎，係啊，咁啊嗰時最初啊。佢就想將自己個名話個名咁難讀不如我改個英文名叫 Ricky Martin 咁好彩好彩冇改到唔係撞曬名啊。係啦。 咁、哦、都係後來撞佢一路嗰個爭30年。 係啦。咁 咁佢呢就算啊唔扮日本仔都好啦，佢做啲西部片都好啦，都要俾人呃佢做红番 㗎 喎。最正路 嘅。 最正路呢佢都係做呢个拉丁情人嘅啫，咁呢个算好好嘅。咪呢个几靓仔㗎，老实讲后生嗰阵 ,ok? 係啦。咁另外呢佢有一套呢有一套戏啊，马龙白兰度主演嘅叫做 Sayonara 啦。咁呢套入面係呢套攞奖㗎，但係当然佢冇攞啊。咁佢做个日本人叫 Nakamura 咁样㗎喎。OK, 咁好啦，咁呢个呢佢就后来呢去到七几年啦，就开始即係红啊，係啦。咁呢咁佢就原来呢一路呢都係受呢个背脊嘅伤患啊嘅即係折磨㗎喎。咁就话原来以前呢喺1951年嗰陣啊就拍过一部嘅即係应该系咪西部片定咩啊， 应该西部片。 Across the Y, 咩呢Missouri 咁樣唔知咩嚟嘅。 咁樣 咪 得啦。 係啦，咁就騎馬啦，咁其實有啲似呢個基斯同埋里夫超人咁啦，咁俾人馬拋咗落嚟喎，咁仲唔止喎。 踩到 俾另一隻馬齊啦，俾人踩咗腳，嘩大佬死點啦分分鐘，咁就唔死不但止，咁後咪仲好返喎，咁但係呢呢、這個背脊就受咗永久嘅傷患啦，一路都受呢個折磨，咁後生嗰陣都仲 OK, 咁即行得走得企得，咁但係一老咗之後呢就即係發返出嚟啦，咁就好辛苦啦，咁後咪大家如果睇返佢即係近期啲即係早幾年啲 spy kick 佢就做爺爺嘛，咁都係坐輪椅㗎，咁後咪即係做咗好多次幾十次手術呢，但係都即係唔得啦，即係嗰個傷都係越來越痛㗎，咁當然而家最尾係都係咁年紀大呀，咁可能都係因為 咁你八歲人 八十八歲呀，咁就即係離開咗我哋啦，最後都不過好鍾意呢位演員㗎，同埋呢個盧克先生呢套嘢呢我都係好鍾意睇㗎，以前係啦，咁或者講返啦，咁頭先你話韓永話呢個學咩大漢係咪 係 點樣 呢，大漢呢咁 十世漢啦係咪， 係佢地球發生咗一場叫咁嘅維權恩賜戰呢，就係、是、由一班維權恩賜改良過擁有超人能力嘅超人啦，就快啲戰爭啦，同普通人打啦。 係。 咁結果呢就全部 地球 就係當中嘅其中一個呢啲維權恩賜研究出嚟嘅領袖啦。 係咪地球發生㗎？ 係，咁係。咁最後就當然佢哋輸咗，而佢同埋佢嘅一大堆族人呢就俾人運咗，即冇處死佢哋，就運咗佢哋喺一啲叫 Super Ship 度啦。 係。 即一啲低於光速嘅太空船，咁就將佢哋急凍咗，就病咗佢哋上太空。 喔、哦。即放熟咗佢哋咁樣。 係，咁樣就送咁就喺嗰集嘅《星空奇遇》嗰度呢，嗰刻隊長意外咁放咗佢出嚟。 係。 咁發現啦，咁佢係嘗試佔領冒險號啦，即係 Enterprise 啦，咁冇得同佢打㗎，大佬佢哋大力都可以隨手推開到鋼門嘅。 哇，真係超人嚟喎，真係。 咁結果就運用智謀啦，咁就放 gas 整暈曬佢哋，咁就放逐咗佢一個星球度。 嗯。 咁而大漢的憤怒呢就係、是、延續返呢個故事啦。咁 點解呢點解咁犀利，即係要開一套電影咁樣嚟即係做呢個故事呢， 佢又想同原本 Star Trek 有返啲關係啦、而且要教嗰集係閃撲死亡，咁你要壯烈啲，咁梗要一場大戰、 okay. 一個即係樣樣你都唔可能勝過佢嘅敵人啦，咁論智力佢 IQ 爆棚嘅，你覺得隊長如果同佢、即係 冇得比呀、 啊、就一定冇得捉㗎啦，論氣力佢隨手要去掟到你上天啦。 係咁點呀最尾， 咁一隻太空船叫 Elion 無意中去到嗰個星球度發現咗佢哋隻船撞咗落去啦，咁結果呢就佢哋佔領咗 Elion， 咁就同國克打咗場啦。咁、最後呢就嗰刻就太空船操作上當然贏佢哋啦，咁就打敗咗佢哋啦。 咁、okay. 當然大漢都死啦，咁但係 Enterprise 嗰度都重創咗，咁結果就個 Warp Engine 就嚟爆嘅時候呢，就 就要重新 reset 佢嘅，但係即係充滿反物質輻射嘅，人類就直頭唔可以入到去嘅。 係， 就算著曬保護衣一入去都會死噶。火神星人係可以勉強入到去頂得陣。 哦，咁所以閃破就犧牲咗啦。 係啊。 哦，即真係死咗嘅喎嗰集。 係嗰集真係死咗，但係後尾就喺第三集嗰度，就係上次有介紹過啦，個 Genesis Device 嗰度啦。係。就係、是、因為嗰、那個鏡看人引爆咗 Genesis Device 啦，咁將個星球將撞，即係喺撞住閃撲嗰個星球嗰度引爆啦，咁結果就令到閃撲重生啦。 係，即係嗰個創世系統係嘛？ 係。 嗯哼。 咁其實交代翻咧，依啲咁嘅超人咧，亦都係引起到點解嗰個年代嘅同國克隊長打嗰啲鏡看人咧？唔係一牙一忽嘅。 诶，点解呢？ 因为呢就係讲返,data, 即係 next generation 个机械人嘅 data 呢，佢嘅做佢出嚟嗰、那个,Dotcon 个祖先呢，咁佢就暗中收藏咗，暗中攞咗一班异变人，即係嗰啲超人嘅遺傳因子， 是 咁就將佢哋培育咗成人類， 是是 咁樣呢，就同喺呢個故事就發生喺Star Trek Enterprise 啦，即係Star Trek 嘅前傳嗰度啦。咁佢哋嗰班人呢同鏡看人交個手，鏡看人發現佢哋真係好勁喎，即係鏡看人本身 physically 都已經強過人類好多， 但 都冇得同嗰班人打嘅，都係俾佢隨手掟開嘅。咁樣咧，地球政府咧，為咗要平息同鏡看人之間嘅紛爭咧，就將製造遺傳因子嘅技術、改良遺傳因子嘅技術交咗俾鏡看人。 嚇、啊！鏡看人啲科技都唔係咁低嘅啫，要靠地球啲科技。 佢哋係戰鬥技術高嘅人。 O、okay, K， 我明啦，即係好似祖拿大軍。 但系其他嘅嘢其实医学啊，或者 乜点发展， 或者飞船设计系低于地球， 唔系啩？ 佢哋快，即系因为佢哋早发展，所以佢哋快啲同埋火力猛咯。 嗯， 但系佢哋做唔到咁大只船嘅。 OK， 好。哦，咁呢个唔好扯咁远住啦。 咁交咗俾佢哋，所以就引起一场瘟疫，搞到成堆数以千万计嘅鏡看人变咗平头啊，人类样啊。 咁好咯，靚仔好多咯。咁即係都勁啲嘅，即係佢哋都變咗。 喂，咁差唔多今日都夠鐘㗎喎。 唔係喎，我哋仲有 miss 咗個好緊要嘅另一個消息㗎喎。 咁講埋先啦。 今日爆緊事㗎啦，大家忍耐下啦。係啦，嗱咁呢個係咪講到七七八八啦，咁頭先講返呢個 Richard Montalban 呢位演員呢，咁佢除咗呢個之外呢，佢都貢獻過好多其他嘅電影或者電視劇啦，咁包括呢個嘅猿人襲地球嘅兩輯啦，就係、是、71年嘅 Escape from 呢、這個Planet of Apes 啦，咁同埋呢個72年嘅係咪叫 Conquest of 呢個 Planet of Apes 咁樣嘅。咁喺裏面呢，佢就做一個嘅馬戲團嘅一個主人咁樣嘅，咁就幫一班嘅主角咁樣㗎啦。咁另外呢，原來喺神奇旅遊裏面亦都曾經喺一集度出過㗎喎。另外呢，哥倫布督察呢，即係呢一套一陣會楞到另一位仁兄嗰度㗎。咁佢呢就做過其中一集呢，就飾演一位鬥牛嘅勇士咁樣㗎喎。係啦，咁大家最記得呢位演員嗰幅相呢，亦都係嚟自呢一個片集，就係、是、一位鬥牛勇士呢、這個好靚仔嘅造型嘅。咁或者想俾呢幅相大家睇下。咁另外呢， Loveball 之後嘅 Lex Wave 呢個之神呢，佢亦都做過㗎喎。係，咁另外呢，電影入面啦，佢呢、這個The Little Gun 啦， Spy Kid 啦，亦都有做過。喔、韓永嗰邊電話冇電啦。 係啊，冇電。 咁點算啊，可唔可以轉轉㗎？ 轉唔到啊，嗰個第二個電話嘅。 咁點算呢？我快啲講講佢啦。 講埋佢啦，或者。 等下講唔講先啊。嗱，咁另外犯到愛嗰個，當然嗰、那個送別會已經好似係喺琴晚16號好似係舉行啦，我唔知有冇搞錯資料啦。咁有一眾嘅即係啲友人咁去參加啦，咁樣咁呢個講講嘅啫 ，OK， 唔係啫 ，OK。咁另外啦，哥倫布督察咁咩事呢？咁原來呢就係、是、嗰個嘅 director 啦，咁就係呢個 Patrick McGoohan 啊，係啦，咁亦都係啦，就1月13號都離開咗我哋㗎喇喎。 咁佢原來呢當時啊已經係呢、這個喺歐洲嗰邊呢一個叫做最高片酬嘅一個演員㗎喎。咁絕對唔能夠忽視嘅。喂韓永係喺度。 係聽到。 唉幾驚你斷咗線。係啦。咁呢咁佢就話呢原來啊曾經呢詹士邦嘅 Dr. No 呢都曾經揾過佢同埋呢個合聖譚西敏啊都揾過佢做㗎喎。 哇都幾啱 feel。但佢 turn down 咗㗎佢 turn down 咗因為其實原來呢佢比阿西奧納比佢更早係做呢個特務嘅角色㗎。係 因為西奧納比都係靠合聖成名嘅。 唔係嗰個係唔係西奧納比嗰個係 羅扎摩亞。 羅扎摩亞係啦。咁嗰時兩位都唔及佢㗎其實個名氣絕對。因為佢歐洲嗰邊英國嗰邊㗎嘛。 係 啦。咁呢咁原來呢呢位仁兄除咗佢做導演同埋做埋導演啦咁除咗咁佢有一套呢自編自導自演好出名嘅一套叫科幻劇喎。咁叫The Prisoner。咁裏面呢飾演一個當然係一個Prisoner 啦叫 Number 6咁樣嘅六號咁樣。咁但係大家諗啦咁係咪啲 Prison Break 嗰啲戲絕對唔係喎。咁佢好怪嘅佢嗰個所謂 Prison 呢係其實一條村嚟嘅。 好靚 嘅村。好靚喎仲要係啊你度假村咁嘅靚得不得了天堂一樣。但係呢佢就成個村呢就圍繞住一啲嘅森林啦咁你走唔到出去㗎喎。咁原來係一個呢好似冇嘢困住你嘅地方嚟困住你呀。就係咁樣嘅。咁裏面呢咁佢就被稱為 Number 6啦佢都可能失咗億咁之類啦。咁原來佢本身都係特務嚟㗎。咁但係呢佢有一次呢想即係想離開個組織啦即係辭職啦咁其實都可以㗎啫係咪。 結果 佢執緊行李嗰陣呢就俾人用啲即係催眠氣體咁啦咁就暈咗之後醒返就發現喺呢條村嗰度啦。咁都唔知係邊㗎喎又唔知係邊度㗎都唔知乜鬼地方嚟嘅。咁原來呢後面亦都發現有其他嘅所謂嘅 prisoner 喺裏面㗎喎。係啦咁呢個呢就啲好經典嘅即係有啲似嗰時對 cube 啊嗰啲咁嘅形式啦。咁但係佢嗰啲就係一個 open 嘅地方同佢玩一樣嘅。咁裏面呢就有個新嚟嘅領導者就所謂嘅 number two 咁成日真係質問佢㗎喎。咁詳細我都唔識因為我都未睇過呢套嘢。咁但係呢啲睇落都好 interesting 啦。咁每一集呢都係講呢個 number six 點樣去嘗試逃離呢個村嘅故事。咁當然每一次都唔成功㗎喎。係啦。咁呢套嘢即係40年嚟原來呢不斷都有傳出話想翻拍啦。咁包括曾經話 Mel Gibson 都想做呢個嘅新版嘅。咁另外呢最新個講法就係話Dark Knight 個導演啦即係 Pip-Up 啦應該係。就都話呢而家籌備緊呢就拍呢套戲嘅新版咁樣嘅。咁希望即係真係拍到出嚟啦因為其實聽落嗰個朗都幾 interesting 係咪係咪 係啦係啦。 係啦。好咁我一要跳啲啦咁係嘅同埋呢啲網即係網上啲資料就話呢佢最後一集呢見都見到 Number One 啦原來係一個都係一個蒙面人咁即係有啲似呢個蒙面超人裏面首領咁佢哋話。咁、 哦、 其實都的確係佢啟發咗好多後來嘅一啲咁樣嘅特攝片㗎。咁同埋呢用 Number 呢樣嘢都係呢套戲啟發出嚟㗎喎。即係包括後咪即係七星俠啊咁佢話佢自己係咩行點觀測員340號啊呢啲咁嘅嘢啦一切一切啦。咁原來呢套嘢就好重要嘅一套嘅科幻電視劇嚟嘅、 科幻劇嘅一啲啟發者咁滯啦。 冇錯啦咁就呢原來好多 fans 啊就相信呢個冇名即係就咁叫做 Number 6呢位嘅主角呢佢真名應該叫 John Dacke 咁樣嘅。咁邊個嚟㗎咁原來呢就係呢、這個McGohan 呢曾經喺呢個叫做Danger Man 呢個係咪係呢個咁嘅劇裏面呢做過另一個特務喎。咁呢個就係呢個類似詹士邦咁嘅人物嚟嘅。咁當然啦佢冇詹士邦咁風流倜傥同埋咁但佢唔鍾意殺人嘅講佢。咁但係呢個角色原來當時係一個好出名嘅角色咁所以引嚟即係當時詹士邦就想搵佢做就係咁解啦。咁呢個劇係好老牌㗎啦就係60年到62年啦咁跟住呢64年到66年咁繼續嘅。好咁跟住快啲講埋佢啦咁其實差唔多啦。咁呢原來呢個超級機人大戰呢計咗二世之後呢又有一個叫 K 喎咁咁原來就係個 DS 版嚟嘅。咁呢就4月2號呢就會發賣㗎啦咁樣。咁定價就6090 yen 咁樣啦。咁呢個咩特別呢原來呢全部採用嗰啲即係大部分都係新嘅機械人啊，即係比較近代出現嗰啲卡通片啊。咁、除咗萬能俠係舊啲之外咧，咁係或者破邪大星啦，咁呢個亦都係比較中期啲啦。咁全部後面嗰啲都係啲比較新嘅機械人啊，就係、是、Overman 啦，即係嗰個好似微水同人咁有啲頭髮喺上面嗰、 好多好多接觸梳 係啦，電腦自己 Virtual On 啦，神雲合體咧，即係嗰個有個女機械人走個男嘅度，跟住變咗紅色球就著火啊。咁另外 Gundam Seed 同 Gundam Seed Destiny 就唔使介紹啦。咁另外新加入嘅咧就係呢個 Stargazer 啊，亦都係 Gundam Seed 裏邊嘅。 即係啲外傳咁樣啦。咁好啦，咁原來咧新版嘅宇宙飛龍啦，即係嗰個叫做Legend of 呢、這個Daikumaru 嗰個啦，係 係 啦，咁、那個亦都會有喎、哦，係啦。咁另外呢、這個鋼鐵神新嗰個啦，即係新嘅金剛飛鏈傳啦， 啊 Jet 啦， 係啦。咁呢個窮蒼之嗰個唔記得個名點讀啦，咁就係講個龍宮島咁嗰個啦。咁另外咧呢、這個嘅機獸創世記，亦即係索斯獸啊，獅子嗰度啊，亦都有啦。 系， 咁另外啦，仲有一套怪雞啲就係根城 sword 啊，咁就係講個牛仔咁樣樣嘅人，咁啊動把劍嚟就召喚一個白色嘅人喎，咁嗰個咧，嗰、那個嘅人大家可能印象唔深，但另外咧，其中佢一集啊，竟然出現一隻類似勇者王定係戰隊嘅人咁嘅嘢喎，每一集咧就係啦，出啲唔同 style 嘅敵人去打咁樣嘅 ，OK， 咁呢個就係嚟緊嘅呢個嘅 K 啦，咁就可以滿足到啲新啲嘅朋友嘅，即係。對舊機人唔係咁有感情嘅，咁呢個就啱去玩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嘅話就係、是、PSP 版嘅，就叫做機人大戰 V 啊。咁但係咧，暫時我就咁睇相咧，只不過見到啲好老牌機人啦。咁我唔知同以前有咩大分別啦。唔知係咪即係第五次咁解啦 ？V 係嚇，唔知 stand for 乜嘢嘅。好，咁另外咧有啲即係舊片啦，咁叫做 Robot Jocks 啊。咁其實喺度美國嘅叫特攝片啦，咁就有啲似鐵金剛。鐵金剛唔係講詹姆士邦喎。即紅色 Red Balloon 嗰個咁上下，咁搞一大輪先出動到啊，咁跟住啊個主角就要行，嗰幾人就會行咁啦。咁我都唔知道用 stop motion 做定咩做，咁但係佢都做得幾流暢嘅。咁嗰個睇一睇下陣會唔會 key 咗俾大家睇啦。咁另外跟 head 就係日本嘅另一套即係特攝機械片啦。咁另外啦，咁七星俠啊，深切訪師啦。咁原來咧以前如果搞笑做過一套即係玩七星俠嘅嘢，佢就做隊長嘅喎。咁嗰度真係笑到碌地啊，簡直咁咧。又喺另一套嘅即係類似 Tunnels 咁樣嘅一啲電視環節裏面出現啦，即係佢搞笑環節啦。咁另外咧嗰套嘢有個女隊員咧，原來當時就係、 是、喂真係冇電啦， 係水野美紀啦。咁就係當時嘅春麗啊，係啦。咁或者係如果佢冇電嘅話咧，咁或者我哋快啲講埋佢啦。咁我再講多次我哋嘅 email address 咧就 tasuku sf sf 係啦 ，yahoo.com.hk 啦，咁就係 tasukusf @yahoo.com.hk 嘅。咁遲啲咧，我哋好都想啊，可能搞啲 talk 咁樣嘅喎。出嚟大家見下面咁喎，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大家可以喺 email 度回覆下我哋啊，咁我哋喺度籌劃緊嘅，咁出嚟講翻一啲可能啲美式漫畫啊，或者 Star Trek 啊，或者甚至高達啊咁嘅歷史，咁咪盡量揾咗啲人嚟講咁樣嘅，咁大家睇下搞唔搞成呢樣嘢啊，咁大家盡量喺 email 度覆我哋，睇下對呢樣嘢有冇興趣咁樣嘅喎。 嗯，明白。 係啦，或者有人提供咗場地啊，咁都可以提供，因為我哋而家暫時都未揾到嘅。 嗯 係啦，咁因為唔諗住收費嘅 ，OK， OK， 好。咁今個禮拜應該差唔多啦，係咪都過曬時好耐啦，好咁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嗯好啦，咁拜拜。